即係咁啦。 係 15年自己人事就幾翻身啦，係咪？咁所以呢15年我哋見證咗好多轉變啦，各位聽眾都見證住我哋好多嘅轉變啦，亦都香港好多嘅轉變啦，係咪？咁但係細估唔到呢個轉變咧，就係、是、會變成咁咯，變到咧就係喺呢一個天寒地凍啦，同埋喉乾舌燥嘅日子裏面咧，我哋好補啊， 係 無啦啦有一個 X 自己人咧 ，X 自己人啊 ，X 自己人咧係派姜醋啊，即係細估唔到呢十五年裏面最大嘅轉變就係一個 TB， 居然係派姜醋啊！恭喜曬，恭喜曬， 恭喜啊！ 十月懷胎生咗啦，係嘛？ 冇錯。不過不是我生，是 要澄清是吧，這個 當然了，這個要很緊要澄清因為我真的 TB 生就是很怪嗎？ 不是，因為我真 的你就很怪， 因為我真的很怪，我真的怕痛啊，梁生 不是你這樣說，我 怕看啊，看大肚的樣子， 我的聽眾就是說、原來沒見你這麼久就走了去生仔， 是啊，我就很擔心大家誤會了，所以快點澄清、就是 不是，當然都是超過10個月了， 是的， 所以應該又要安胎又要生，所以你躲起原來是有這個原因的 最緊要是什麼，要喂人奶嘛 我不想冰場，我不想冰場，好驚 喂人奶、 不是啊，現在可以拎出來喂的，不用一定埋身喂的， 怎樣拎出來啊，當然要拎出來啦， 黏著身的那樣東 西，不是，有一種是埋身喂 BB， 另外一種是泵出來喂的嘛， 泵 出來喂，拎出來 喎，我以為這麼早就已經講 sex 了 一隻是埋身，一隻是離身， 是啦 是啦是啦， OK 我們澄清啦，你澄清了， 沒錯，就是其實我女朋友，因為她有個女的嘛，咁其实佢个女已经长大成人啦，已经结埋婚同埋仲生埋仔。其实我就系头先谂住送一个外卖嘅姜醋嚟，点知就唔觉意行咗入嚟。 你知道咧，呢个系曱甴酒店嚟嘅，香港电台呢个广播大楼，你入咗嚟咧就出唔到去。 系啊，黐住咗你。 所以今日我哋嘅路过蜻蜓吓，久违咗嘅 Uncle Maggie、 yeah。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我仲系养紧病中噶，所以真系。行过啊咋 吓 ？OK， 嗱，咁即系阿 Karen 都恭喜晒啦，佢做咗阿婆啦，系嘛？阿婆啊嘛， 系啊，婆婆， 婆婆啊嘛 ，OK， 咁你咧？咁点样称呼你嘅其实？ 其实咧都系十几日人到啫，佢未识讲嘢， 咁你都应该有个 term 噶嘛， 系咯？ 应该咁讲，我啲朋友咧就已经同我讲就，你谂住你叫咩咧？叫做婆 B 啦，因为 B 婆咧咁样，咁 都系叫姜 B 啦。 啊，我都想啊。系啊，等个小朋友大大下睇下，睇下会咩情况先啦、啊，即系佢个发音系想点样发先啦、啊。咁so far 好嘅就系因为阿 Karen 个女佢老公嗰边咧都系好接受嘅， 嗯， 咁所以即系其实大家都相处冇问题嘅，佢知道 Karen 系同我一齐嘅，系挛嘅咁 样，系 系、 啊、有得唔接受咩？系咪想死啊？真 系大家相处。都有好同唔好噶嘛， 都有互相尊重，系有默契嘅。OK， 咁恭喜晒 Karen 啦！但我知道咧，即系上次，因为其实同你哋一齐咧睇呢个《春光乍泄》咧，佢已经同我讲，臭到我咧，几乎咧冇晒力，因为佢女唔系好识臭啦，于是乎咧就将吓。即係暴雨就唔使佢嘅，咁佢都要教自己個女點樣去餵哺啦。呢、這個唔係真係天生噶。 你有冇幫手臭啊？ 我冇，我真係唔識噶嘛。 哦， 我幫手湊好瀨氣嘅喎， 我想睇下你點樣幫手，即係拎出嚟泵人奶啊！ 因為咁講，我諗我連抱都未敢啊，因為真係、哦、真係其實係十二招先可以派姜醋噶嘛，因為真係啱啱過咗個十二招，即係十二日人仔嚟 嘅 咋。 係啊，我嗰陣時即係我啲外甥咧細細個出世嘅時候咧，我都唔係好敢抱，因為咧。好軟淋淋嗰件事，好大壓力㗎。 即係佢仲係咁樣一劈嘢咁樣， 即係有啲大個都仲係一劈嘢咁樣。 咁本人問題啫，呢啲係。 你係覺得即係一手一鬆咧，你就整跌佢咁樣就唔知點咁樣。 咁但係而家嗰啲湊仔方法咧，即係我聽聞啊，好搞笑過。佢醫院嗰啲姑娘咧，佢直情係你會嚇親喎。佢覺得。你托住个架底同埋托住条颈就得㗎啦，然之后就系咁揈，系咁揈，系咁揈。 唔系啊，呢个系新嘅塑封方法嚟噶，因为以前嗰啲咧，因为我都有啲朋友生咗 B B 咧，以前嗰啲系好似扶住托住个下巴，然之后拍背脊，啪啪。 系啊，即系好似执起只猫咧，掹佢背脊嘅颈嗰度咧，嗰层皮咧得噶啦嘛，顶起佢咁样， 好易咁嘅咩？ 其实唔得噶，其实唔得嘅，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听阿梁生讲呢啲臭仔啲。 我系讲猫， 猫都唔系咁抱嘅，猫 系咁 抱 嘅， 系啊， 猫 都要 点解你哋？一個人識臭仔喎！ 好啦，今日突然間咧就有個不速之客啦，咁啊突然間咧就入到呢個假酒店就出唔翻去，咁就 啱啱 Maggie 啦。 你 total 你係幾耐冇做自己人話？ 一年零一二三三個月啦。 哦 ，OK OK， 咁你不如都交代多少少点解呢年几时间啊，即系失踪啦？ 原因就系因为一年零三月之前咧，某一日突然间 body check 咧就发现个肾因为我本身即系大家节目有听节目都知道我肾本身有啲事嘅，咁都十年噶啦，咁点知喺上年嘅八月某一日 body check 突然间发现好严重，咁啊医生就突然间打俾我啦，就你翻我屋企啊，唔好翻啊！你入醫院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就即刻就入咗醫院，咁就要進行呢個洗腎嘅過程，咁就一洗就洗咗年幾啦咁樣。 係，咁啊呢年幾時間即係當然都繼續同阿 Uncle Mac 保持住聯絡嘅，咁都知道佢咧即係一個禮拜而家要洗兩至三次係嘛？ 兩次，每次五個鐘。 嗯， 系咯，即系你谂下，三次嘛， 两次， 两次啦， 每次五个钟 ，OK， 每次五个钟， 有咩做坐喺度洗紧嗰时候， 咪冇玩电话咯， 得唔系两人都唔系两位，冇错，因为咧其实我洗肾咧好得意嘅，嗰间医院咧就有分两间嘅，即系好似你食饭咁嘅而家。咁咧佢有早间同埋晏昼嘅，咁咧我就拣选咗早，一早就真系好早，我系五点钟起身嘅。 O K， 咁五点钟起身，然后就再瞓过啦。 系啦，所以五点钟起身咧，去到医院咧，咁其实我咩都唔使做噶嘛，啲姑娘做噶嘛，我净系瞓喺度嘅啫。咁就瞓足五个钟咯。咁因为我就好蛇龟嘅，咁所以咧，阿 Karen 系会一路同我陪住我喺身边嘅。 但去到今时今日都要陪足晒五个钟啊，唔使啊嘛，你已经好惯噶咯。 咁佢唔陪我五个钟，佢去边啫？ 唔系你又冇嘢做啊嘛。但你喺度瞓嘅，做咩要陪你啫？你系咪同佢倾偈？ 姑娘都同佢讲好心理啊，就去Sogo 行下啦。咁但系结果佢而家选咗一个好好嘅方法，去同我一齐瞓。 哦 ，OK， 冇错啦， 系 我哋系出名噶啦，喺嗰间医院。 系啊，每个即系总之每个星期有两日， 一对 跟住有十个小时，就有一对 lesbian 就同床大被同床咁喺度瞓。哇，嗰阵时好 open 啊！ 即系同一张床噶可以， 咁又唔得啲咁阿姑娘好难做嘅，同一张床，1.5 张床啦，因为佢上半身唔知点解系佢有一个好劲嘅能力，系可以唔知点解上咗我张床度瞓噶，然之后个只脚啊 pat pat 就喺继续喺张凳度嘅咁样，咁但系佢最劲嘅就系我哋两个出名系。瞓到冧到咧，系成层都听到我哋写飞汗嘅。 嗱咁都系，即系就咁听啦吓。即系虽然好似啊，好轻松咁讲啦，但其实嗰件事大家都知道个过程咧，即系绝对唔简单啦。一个礼拜，每个礼拜两日，每日五个钟。 系 OK。咁但系其实洗肾之后，即系其实同你之前咧，因为即系个肾一路都有问题啦。咁见到你咧，哇，就开始皮黄骨瘦啊，见到你咧面色苍白啊。但你洗完肾之后咧，又的而且确咧。佢净觉得，咦，你好似好翻好多咁噶， 都精灵噶，见你。 听闻话你净系一洗完肾之后咧，第二日咧就好胃口噶咯。 唔使，我洗完肾嗰一刻 之后就即刻要食嘢。 离开间医院，我就要食一个饭盒噶啦，系一定嘅事嚟噶，因为你咩都洗晒嘛。咁即系我都即系趁喺呢度，我都想同啲人讲，虽然系有肾病，等系要小心，千祈唔好啦。洗肾亦都唔系一件好事啦。咁但系我发觉咧，我话俾人听洗肾咧，大家就会担晒好担心，即系觉得系铿锵集嗰啲嚟噶啦咁样。咁我又想话俾大家听，又唔系真系要睇到咁悲嘅，即系你系要转个方式去医自己身体咯。 系啦，咁我有即系观察啦，你年几时间啦？我系见过啦，因为而家你真系名副其实系长期病患者嚟噶嘛。 系啊系啊， 但我系未见过一个长期病患者咧，系咁积极去面对自己嘅长期病患噶。嗱呢个真系要赞嘅，我净觉得咧，哇！你首先又好忙，继续去追星啦，继续喺我哋嗰个自己人嘅 group 里面介绍我哋。哎呀，跟今集访问边个啦？边个就会。会开 show 啦，同埋有啲咩纪念品啦咁样啦，哇，成八个我哋啊！ 咁因为我好得闲啊嘛，我又唔使做嘢啦，而家系嘛，咁然之后连呢度都唔使翻啦，咁日日喺屋企有咩做啫？咁同埋我真系觉得其实是个病嚟嘅啫，即系有啲人系长期食血压丸，有啲人就系、是有其他唔同嘅病，咁我系用洗肾去医治同埋维持我嘅人生咯，咁我系好彩嘅，因为可能我洗肾个过程我又唔觉得系太辛苦，虽然系真系有时会辛苦嘅，系会有抽筋啦，有作呕啦，有晕啦，有飙冷汗啦， 血压 高啦，同埋血压低嘅。 不過我諗係開頭你唔適應嘅， 係咁嘅啫，一時時間嘛。身體狀態嘅，即、okay. 如果嗰排身體唔係咁好，咁就會辛苦啲。 不過係講得啱嘅，即係就當嗰個係 condition 咯，因為其實呢樣嘢你即係冇得控制噶嘛。 冇錯。 咁你面對自己又，我哋嚟緊可能即係 touch wood 啊，都可能會遇到其他人人又開始大啦，咁、開始一啲奇難雜症啊，就會出現噶啦嘛。咁你點樣啫？唔通你可以即係時光倒流咩？你唯有就係、是、OK 當係一個 condition， 我要諗下點樣處理佢。咁、但係嗰樣嘢唔需要 overshadow 咗你即係活嘅情緒。同埋點樣去活你嘅人生噶嘛？ 同埋調翻轉頭睇諗就係、是，其實我每個禮拜咁樣洗髮，我做咩都食下咯，因為我都洗咗佢啦嘛。我都話其實點解我會精神，因為其實我身體入邊可能乾淨過你哋啊嘛。 係啊，因為好多啲毒素已經清除咗。 係、啊，咁所以你又會可以 聽講你咩都食得 enjoy 下啦。咁我唔教人咁樣嘅，即係我個醫生係較為 open 啲嘅啫，即係好多醫生都唔會咁教嘅。咁但係佢都話你少少咯，你真係好想食。即係我前嗰排有食大閘蟹啦，有食水煮牛肉啦。咁呢啲係好壞嘅，千祈唔好學。但係因為我個西醫係較為 open， 覺得你食少少，唔好整到自己真係好似病人咁啦咁樣。 但係唔係嘅，我有一日咧都約咗佢咧同佢女朋友咧 Karen 一齊食飯咧，佢都忍到口嘅。即係我同阿 Karen 喺度咧狂食生蠔啦，但係佢就忍口望住我哋兩個食咯。所以都係乖嘅。 系都要忍口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当中喺个过程里面咧，即系作为阿 Maggie 嘅女朋友咧 ，Karen 咧，其实佢先至可能系最辛苦嗰、那个， 系 嘛，又要担心啦，又要即系陪出陪入啦， 要陪佢洗五个钟头身， 系啦，同埋永远做嗰个咧好唔受欢迎嗰个人咧，就要即系喝住你啦，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啦， 都系噶。 咁但系即系其实喺呢年几时间，你同阿 Karen 嘅关系点咧？ 咁交系照嗌嘅， 系呢、這个未停过噶啦。 因为你 由初恋嘅时候都已经系开始系咁。 系咯，你都识我十几年，我哋都系咁噶啦。咁但系 有冇升华啊？ 有啲嘢系唔同咗嘅， 系、嘛？ 真系真嘅，因为你会好 appreciate 呢个人喺你咁差嘅人，喺即系我会讲而家嘅人生应该系我嚟讲系最差噶啦，即系身体方面或者喺各方面都系啦咁。咁但係呢個人都咁刻苦地去，即係可以用刻苦、啊。我而家係 刻苦不離不棄咯。 係啊，24小時要 同埋即係講真，我識你哋咁多年，我就知道咧，即係 Uncle Maggie 咧，其實對住 Karen 咧，佢一個大男人嚟，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咩、 啊啊、 鬼嘢都喺度喝住佢咧，當人哋靚妹咁，而家做埋婆婆啦。 佢真 係靚 妹， 你喝少啲啦你。咁又唔好嘅真係，咁但係即係呢年嘅時間，你就知道真係咩叫共患難咯。 係啊， 你要學識 appreciate。 所以即係 lesbian 都可以好長久㗎。 係。同埋瞓埋同一張病床嘛， 佢真係對我好好嘅，呢、這個真係，因為有時咧脾氣係真係會，因為我前嗰排耳仔又聽唔到嘢啦， 係 有一隻耳仔聽唔到嘢啦， 嗰、那個未必同神病有關嘅， 未必有關係，可能有其他嘢，咁但係原來耳仔聽唔到嘢，個人好猛震， 嗯， 原來係影響情緒，影響得好緊要喎， 因為你聽唔到阿姜圖阿新歌啫嘛， 冇錯。净嬲咗， 系但都知道佢系单黑啊，姜涛 fans。 咁但系 早喺佢未红之前， 系啊， 完全估到咯，已经追紧星，已经追紧姜涛咯。 好眼光啊， 真系有慧眼啊你！ 你点会估到一个 TV 会咁中意姜涛嘅啫？ 又想讲 系， 其实我中意人品啫，咁中意人品系冇分性别噶、 你同佢好熟嘅咩？ 系咯。 咁你要了解一個人，而家係都幾方便嘅事嚟嘅，啱唔啱先？ 係咁，見到有一脱新嘅人咧，新嘅面孔咧，改變曬成個遊戲規則咧。就算我唔係姜圖咧，我都覺得呢個現象咧係令到即係香港注入一個新嘅氣象。 係啊，起碼令到我嘅人生或者香港其中一忽年青咗咯。 係啊，同埋喺而家香港呢個狀態底下咧，即係能夠可以透過姜圖也好 ，Mirror 也好 ，Error 也好 ，Mirror 又好啦嚇。可以带俾你一啲快乐 entertainment， 我觉得其实都好难得噶啦，其实。 所以我都庆幸喺我低潮或者香港咁多事件嘅时候，系有呢班人出现嘅。 嗯 ，OK， 咁不如咁啦，嗱，见你咁精神，完全唔似一个长期病患者嘅。 系咯，好气过以前啊，你睇我几大声。 系啦，咁你咪多啲做呢、這个路过蜻蜓咯。 吓，我话晒心嘢啊。 系，唔系佢最主要咧，因为佢好现实嘅呢、這个人。 咦， 做 guest 系真系唔需要签到，即系冇粮出啦。 冇钱噶， 系咯，冇钱反而制系嘛？ 我都揸车上嚟， 翻嚟同我哋轮班啦、 啊。做义工好开心噶， 系啊， 有钱善为， 可以助人自助噶。 OK， 咁其实我成日都见佢嘅，啱啱对上一次咧就系睇呢个春光乍泄啦， 冇错冇错， 觉唔觉得好感触啊？那个感觉。因为啱啱系97年推出噶嘛，咁然后事隔24年之后咧，再入翻去电影院睇咧。 我自然覺得，因為你早走，我哋朝頭宵夜咧講咗好耐，大家都係同一個意見。 我朋友講翻俾我聽啊。 係啊，大家都係同一個意見，就係話：咦，點解原來隔咗廿四年之後睇翻同一套戲，完全唔同感覺嘅咧？ 唔同曬。 你直情甚至你覺得你對於誒裡面嗰段嘅愛情啦，拉拉扯扯嘅愛情啦，你對於啊黎耀輝啦，又或者何寶榮啦嘅觀感 judgement 完全唔同曬。 系啊，同埋我唔知道，其实我都有倾嘅同朋友，究竟系年代唔同咗啊，香港唔同咗，定系我哋自己唔同咗？ 系因为所有嘢都唔同咗啊！ 吓，完全系好似一套新嘅戏咁去睇。 系啊，同埋即系以前咧，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系觉得阿张国荣系做得最好嘅。 咁我冇， 我系 觉 得咧， 我 系 长期梁朝伟 fans。 我嗰阵时系觉得梁朝伟咧，好似喺度镜住咁样咧，唔系好入戏啦。但系廿四年之后，我重温，我先觉得梁朝伟做得咁好啊！因为佢原来真系九前喺嗰只拉扯放手啊，定系继续揽住佢揽埋一齐死啊嗰只感觉咧。 当中啊嘛， 系啊，所以其实佢系好多压抑噶嘛。咁 你镜住设计嚟嘅。 系啊，到我大咗廿四年之后，我先更加明白咯。好嘢，即系两个。你谂下，嗰阵时两个都系最高峰期。吓，嗰阵时香港嘅电影业亦都系最高峰期。 嗯， 嗰阵时香港亦都同而家不一样。你谂下，今时今日廿四年之后睇翻呢个修复版，哇，噏到啊！ 系啊，嗬。 好噏啊！ 因为当初即系廿几年前睇，即系自己又唔系咁嘅年龄啦，即系当一套 G 名片睇咯。哇，有啲情欲感觉，哇，呢两个巨星嚟嘅，即系 嗰啲情欲感觉关你个 TB 咩事啫？ 我都系一个普通嘅人嚟嘅，有情欲感觉都觉得哇咁样嘅会。 系啊，同埋 廿 四年之后咧睇第一场戏咧，佢哋嘅床戏咧，我就觉得哇， 系咪啊？ 好劲！你谂系廿四年前系肉搏到咁， 两个巨星赤裸裸，真系真心。由內至外，由外至內都係赤裸裸喎。 係咯，仲要扮埋一個扮一，一個扮埋零喎。 係啊，呢樣 大家記住係廿四年前啊， 1997年嘅 好厲害啊！其實我真係覺得，即係原來演員就係咁咯。如果你尊重嗰套戲，你尊重自己嘅藝術嘅話，你就真係會豁出嚟咯。 但係嗰陣時咧，都仲係睇表面嘅。哇，咁靚嘅阿根廷風景啊，嗰度文化，我今次睇咧，完全係好似。同佢人生一齊，即係佢哋坐喺巴士後面咁樣熬下熬下，都真係連咁簡單嘅場景，你都好似投入咗入去咁樣啊！即係冇任何激情啊嗰個位置。 因為好多係以前搭唔到咧，而家搭咗。因為呢個就係人生嘅閲歷咯。即係當你喺感情上面，你都即係遭受過多咗傷害啦，多咗啲你都唔識得去名狀嘅關係啦。咁你睇呢套戲咧，自然就好投入 嘅。然之後再講即係唔同地方啊、國家嘅好多景象啊，即係。好得意啊！嗰种感觉 系啊，咁同埋即系张震真系好靓，张震真系靓得好交关，我真系觉得点啊？你使唔使咁靓啊？ 我觉得都系梁朝伟靓啲嘅， 系嘛？三个都靓啦。 O K， 里面系啲路人靓嘅，真系最唔靓就系啲阿根廷人。 我唔敢乱咁得罪人哋国家嘅人啊！唔好意思啊， 唔系阿根廷成个国家啦，喺套里面嘅阿根廷嗰啲咁嘅 cameo 啦，系啦。咁系啦，咁间唔中啦。 好， 初一十五啊，过时过节翻嚟啊，系过时过节啦。初一十五就好似要求高啲。 Halloween 同埋七月十四我都唔会翻嚟。 我哋上次改咗喺七月十四讲鬼故，你知唔知破咗你传统？ 几刺激啊！ 就撞嘢啦！ 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冇咁大胆啊！ 我都冇翻，我今日都冇翻。 叻住啊！ 好啦，咁希望喺长期病患之中继续保持积极面对人生。Enjoy your life 啦 ，Uncle Maggie。好啦，呢一首歌送俾你。 Thank you。 无出其右啦，依然系姜涛。送俾 Uncle Maggie。Dear my friend， 听到没有？庆幸当天你在球场邂逅，雨后哀愁，担当我后援到最后。从不讲报酬，单打独斗，世上只得你未怀疑我荒谬。季节急变，夏至未完便入秋，走进平衡宇宙，怎接受明日已经分开走？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躲开世道疯狂，那小小堡垒建造这乌托邦。 帮。如果当天灰心不见你于身旁，谁肯听我任性宣泄任我沮丧？最坏时光总是你会借我这对熟悉的肩膀，情绪可乱放。你乐观的脸亦长留背后，眼泪也干涸，但你自然是绿洲，给我能源持久，在孤岛里面燃亮最光的星斗。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跟你乱闯，你远走后现实中激斗，我没有你的援手，最难过总想起我们笑口，能带你更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今天天空只见你的天堂，容许给我待你心跳活得很健康，烦扰中抱着希望，抵消每滴失望，又一天相让我们走托邦。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中联办合办国家宪法日网上座谈会，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致辞时话，宪法同基本法是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政基础，维护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就必须尊重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则就是否定一国两制的宪制根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市民有责任尊重和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核心的宪制秩序，任何人污蔑中央订立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是破坏一国两制，都是无稽之谈。林郑月娥又说，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香港社会已经重回正轨，特区政府将更能聚焦经济和民生事务，改善市民生活，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肯尼亚警方证实，东部一架载有30人的巴士堕河，最少18人死亡，10人获救。事发在基图伊郡姆温吉镇，警方表示，在当地星期六，涉事巴士试图通过被洪水淹浸的桥面路段时，因为水流过急，导致巴士跌入河水入面。巴士目前被泥浆淹没，救援工作仍然正在进行，当局救起部分人，同时发现多具遗体。非洲马里中部发生袭击事件，最少31人死亡，17人受伤。过渡政府发表公告，指一批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过去的星期五在邦贾加拉地区袭击并且放火烧毁一架载有平民的车辆，死伤严重。政府已经在该区部署增援部队追捕袭击者。过渡总统戈伊塔宣布，当地星期日起为遇难者举行为期三日的哀悼。马里在2012发生军事政变，三年之后，马里政府和北部部分的武装组织签署和平与和解协议，同年6月各方完成协议最终签署。不过马里北部地区近年冲突不断，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武装袭击亦有增加趋势。英超赛事，韦斯咸主场3-2击败车路士，车路士凭提亚高斯华和美神蒙特的入波，踢完半场之后以2-1领先对手。韦斯咸在下半场凭洛查宝云和马苏阿古分别建功，连追两球反胜车路士。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于坚展翅二》， 由展翅清健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还未穿上的芭蕾舞鞋》将由 Misha 叶巧琳声演助理管工学徒钱西华。 想知道计划点样改变佢嘅性格，最终投身建造业实现梦想，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摄嘅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Now, 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 在马来西亚，有保守派议员批评串流平台含性爱和 LGBT 内容，当地的通讯部说暂时没有法律可以管制。马来西亚伊斯兰党议员黄哈山向国会提议禁止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播放性爱和 LGBT 相关内容。马来西亚通讯和多媒体部在11月1日回应，国外串流平台不在他们的管控范围，难以监控平台的内容。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安努亚姆沙表示，他们在管控国外串流平台内容上确实面对困难，而同样面临这个困难的不只有马来西亚。他说 Netflix 平台上的影片有设立分级，提供使用者更好的搜寻指南。此外 Netflix 亦都有父母管控模式，被监控人设立密码，避免指定年龄以下的孩童接触不适合他们观看的内容。不过安努亚姆沙亦都强调，平台上的限制最终都是要靠自身的控制，因为现在的法律不适用在用于非国内注册公司，现阶段他们能够透过倡导的方式，同时政府亦都会积极探讨限制串流平台内容的法规。如果他们觉得有一些内容要被禁，他们会同 Netflix 公司提出审查申请。马来西亚下议院在2018年宣布，任何宣扬 LGBT 内容都不允许在公开地方播出。当时的内政部长阿兹加曼表示，这个是基于电影审查委员会 LPF 的指导方针，是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文化、礼仪、道德和宗教。 LGBT 问题妨碍社会文化，因此委员会将会移除任何出现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相关内容和对话。南亚国家孟加拉的一座小镇选出全国史上首位跨性别市长，45岁的独立候选人利杜在近日举行的选举以压倒性的票数击败执政党对手当选，写下历史新页。孟加拉的跨性别人口估计有150万，但是他们面临普遍的歧视和暴力对待，往往被逼依靠乞讨或者卖淫来维生。利杜表示，他的胜选显示孟加拉社会对于 Hijra 群族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这个概括性的名称指的是出生是男性但是不愿自称是男性或者女性的族群。地方政府行政官杰林对法新社表示，利道赢得光明正大，并且在选举过程中并未传出暴力事件，不似得其他的一些城镇这样。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分几钟咧，我就走啦。但我逗留嘅原因咧，就是因为以下呢个嘉宾嘅事源，就系因为咧，我前嗰排咧睇电视见到一个女仔嘅身躯，亦都系女仔嘅声音。点知佢话俾我听，原来佢系一个男仔嚟嘅。我直情系好愕然，愕然到咧，我叫自己人唔该你访问下佢，我好想知佢多啲嘢啊。MC， 你可唔可以出下声俾大家听啊？ 大家好，早晨啊！ 好正確，因为过咗凌晨时间应该讲早晨嘅，唔係讲晚安嘅。OK， 都话入咗嚟就好难走㗎啦。 我走㗎啦。 我哋反锁咗㗎，而家加咗锁㗎，你知唔知？ 出唔到去㗎啦。 OK， 咁所以呢，即係虽然过年嘅时间 Uncle Maggie 呢就冇做冇两声啦，冇开咪啦，自己人。但其实佢有参与嘅，佢喺背后发功。有阵时会发咧，就系话咦有 Eden 嘅最新唔知乜嘢鬼卡啊，嗰、那个跟住姜彤知乜鬼嘢咩啊咁样咧。哇！佢哋喺个 group 度咧追星追到咧， 你追唔切？ 我净插唔到嘴嘅吓，基本上。咁但系间唔中佢都会提下啲，诶、哎、喂，自己人今个礼拜应该访问边个啊咁样。咁啊，今个礼拜咧的而且确 MC 咧就系、是、啊 Uncle Maggie 咧睇完电视之后，觉得我哋应该要捉住你上嚟倾下偈嘅。OK， 咁就系啊 MC Eve 系嘛，姓叶嘅，你好。 姓叶嘅，你好啊，大家好啊。早晨啊，大家好。 咁、okay. 所以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当然系跨性别嘅话题啦。其实过往嘅日子咧，我哋已经访问过好多即系不同类型嘅跨性别嘅人士啦。不过我成日都觉得跨性别咧个光谱可以好阔嘅，因为咧有啲人咧就严格嚟讲就觉得啊，其实啊 MC， 如果大家睇佢电视嘅访问啊，又或者以往嘅访问啊，听佢三年前咧好似接受咗一份报纸嘅访问添， 系苹果栋嗰个专访 系嘛， 咁都系用艺良嘅身份去受访咯。 系啦，有啲人你会觉得吓，佢哋唔算系即系 transgender。大马魏良唔算系系嘛？你觉得系唔系咧？ 其实有好多都系咁讲嘅，有啲直情系话我哋系似会唔会系喂你乱物癖噶咋？其实咁样，咁我又觉得唔系嘅。咁我哋有好多个心态，其实都系想做女仔嘅，但系佢可能就未去到要去肯接受去食药啊，或者做手术嗰个阶段咯。但系佢哋个心都想系。俾人稱呼做女仔嘅，系啦，咁佢哋就會由自己嘅裝扮開始咯，系即自己嘅裝扮啊、形態上啊，都會比較女性化啲咯。 OK， 系都係嘅，因為我哋以往訪問咁多唔同類型嘅跨性別人士咧，其實每個故仔都唔同嘅。 系， 然後跟住咧，即係譬如有啲就話，其實我已經做曬全裸手術啦，亦都有啲人話做局部噶啦，亦都有一類咧就係講到明話，我唔打算做。我覺得我而家好滿意而家現狀嘅身體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 transgender 其實個光譜可唔可以再闊啲咧？又或者我哋以一個較為 inclusive 包容啲嘅角度去接受多啲可能同我哋唔係好同嘅人咧？咁所以今日我哋要解剖一下 MC 嚇。嗱，你一開聲咧，真係其實認唔到完全。唔会有任何嘅怀疑，觉得你系男仔嚟嘅。 同埋咧，我想讲咧 ，MC 喺度嘅时候咧，即系喺成个直播室里边咧，咁啊最女仔就 系 佢咯。 嗯，系啊，摆到明 系 啦， 你串紧我啊？ 唔系，就算啊 ，Coco 喺度啊，最女仔嘅都系 MC 啊，系咪先？ 好似系得我一个翘紧脚嘅啫。 系啊。 O K 嗱，好入味啊！ 但系嗱，你始终系男性嘅身体啊，系咪？你亦都冇做过任何性别重置嘅手术，亦都冇啊剔荷尔蒙嘅药啦。 系 咁，大家都知道男仔啊嘅过完呢一个青春期嘅时候，一定会变声噶嘛。但你把声点样可以 keep 到咁嘅咧？ 唉，我都唔知啊，可能我仲未化妆，我应该三十岁，可能之后会再变。 吓，突然间！ 但系其实我 你而家系廿六七岁啦， 廿六七岁，但系其实你话我要男人声嘅话，我都可以坐到出嚟嘅。 你可唔可以坐一个男人声出嚟俾我听？ 早晨，大家好。 哇！ 你话系咪好神奇嗰件事？ 哦，但系你觉得呢个系错出嚟嘅？ 错出嚟， 呢个反而唔系你嘅天然声。 系嗰一把声系要捻住喉咙嘅，但系我呢一把就真系就咁好舒服咁讲出嚟。 即系你而家系最放松嘅声音去讲嘢。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唔系刻意咁要扮一个女仔声嘅。 系， 我谂翻我嘅，我谂翻我嘅心路历程咧，就系、是、我中学嘅时候咧，就成日俾人话我讲嘢太女仔声，咁、所以咧，去到即系差唔多毕业嘅时候咧，我系曾经用咗好多时间去练啊，去练讲嘢，令到自己把声可以沉啲嘅。但系阿 M 先系调翻转，即系佢系根本就系咁，佢系完全唔使去练咯，就已经系仲要系即系女仔到咁样。 嗱，但系即系回想翻自己嘅青春期，虽然好耐世纪啊，即系史前嘅时候啦，咁因为嗰个变声咧系好急速噶，即系唔系一个一年里面慢慢咧个声调就开始沉啦，唔系嘅，佢突然间咧嗰两个月里面咧就即系突然间把声系变咗嘅。但你冇經歷過真係嗰個變聲嘅階段嘅咩？ 其實變聲冇，同埋我唔知道，可能自己男性荷爾蒙比較少啊。我發覺我自己嘅毛髮咧，都身上面毛髮都唔係好濃密，其實好稀疏，其實都基本上都乾嘛，可能冇乜毛乜毛孔咁樣咯。 但係頭髮就好蓬勃。 係啦係啦，同埋喉骨上就唔算太突出咯，可能係。 即係我哋而家親眼見到佢喉嚨同埋即係手。即手指已經即係冇乜毛，啲毛孔唔係好大啦。咁喉嚨係真係又唔見有好大嘅喉骨。 係啊，同埋啊，我就咁即係見到，因為包實曬啦，個都要戴口罩啦。咁啊，又冬天啊，過長袖衫啦。但我就咁見到你啲皮膚咧，皮膚好好嘅，如果男仔嚟講啊，因為通常係女性荷爾蒙咧，係令到咧即係皮膚會靚啲啦，毛孔又會細啲啦，即係冇男人咁粗礦啦咁樣。你細細個已經係咁啊，即係冇刻意去搞自己任何嘢嘅。 有搽保養嘅，但係好少，都係保濕咯。同埋因為我可能天生我骨架細啊，我膊頭細，跟住我著鞋都係著36.5啊，即係最大嘅都係著36.5咯。 所以男仔嚟講好細， 所以其實有好多時我都係買童裝鞋咯。要 我係著40嘅，但係已經俾人話我只腳即係男仔嚟講係細啦。你係36， 我係女仔，我著39啊。 一隻船咁样啊， 系你唔翘脚添，同埋 冇错， 但系好惨，我觉得155高噶咋，都系男仔应该算系好细粒嗰种。 你会觉得系因为你嘅外在啊，即系会导致你一路都觉得自己、做女仔会好啲，因为你真系觉得你喺入边出嚟，即系我由细到大有讲系觉得自己系女仔。 其实我自己定型自己性别都系男人嚟嘅，咁即系包括有好多人开头唔识我，唔知道我嘅性别嗰阵，我都会同人哋坦白讲，其实我系男仔嚟噶，咁可能系外形上啊，或者系俾人嘅感官上系女仔咯，即系我呢样嘢都会讲翻清楚嘅。 因为跨性别嘅人士咧就好在意咧，因为而家即系外国成日讲个 pronoun 啦，即系用啲咩性别嚟到即系。稱呼對方咁樣啦，咁你嘅自己prefer 嘅 pronoun 係咩？ 我就好認同自己係男性嘅， 係男性嘅， 係啦係啦，但係我嘅呢、這個係我嘅裝束，可能係我個保護色啦，當係。同埋係我最舒服嘅一個裝扮咯， okay. 最適合自己嘅裝扮咯。 即係所以我就咁聽就話，即係其實你完全係唔介意自己作為男性個身體嘅。 係啊， 咁只不過你喜歡係咁樣嘅打扮啦， 以 呢一種咁嘅即係性別嘅氣質嚟去示人啦。但我想問，你會唔會有啲選擇某啲時間係以男性嚟到去示人，有啲就以而家呢個女性示人咧？ 通常男性示人嗰陣都係屋企沖完涼最舒服嘅階段係啦。大多数都是的了，除非 所以你一出街就已经是女性打扮的了。 是啦是啦，其实为了再次女性，可能有时都会穿回个 top 啊，看下去可能有一点点胸型的线条出来，再女性化一点。 OK， 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些基本上面有分别的。我们访问不少的 transgender 朋友，他们觉得其实他们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他们是很接受不到自己的原生性别。佢甚至有啲稱呼話咧，佢哋會厭惡自己嘅原生性別嘅身體，但呢就完全冇呢個問題嘅。 我覺得呢個係算係個天俾咗一個好特別嘅嘢，我即係我算係一個比較有特別嘅靈魂咯，即係我可以擁有男性嘅身軀啦，但係我亦都可以擁有女性嘅温柔、女性嘅好嘅好處，即係男同女嘅好處我都有咯。 嗱，而家好興講就係 non-binary 啊嘛，即係唔會落入喺嗰個好單一嘅二元性別裏面，就非男就即係必定係女，又或者係調翻轉咁樣啦。你都算係好 fluid、好 binary 喎。 都係啊，其實我真係唔會介意啲人話叫我先生或者小姐，咁其實最緊要你舒服就可以噶。你可以外在出面叫我小姐就得，翻到屋企咁大家好似朋友咁一個。兄弟咁样打机，咁你当系男仔咁睇都可以噶。 OK， 系咯。 咁你回想翻起喺你后生嘅时候，你几时第一次即系着女仔衫咧？ 其实我系算系十八岁之后自己搬咗出去住嘅，咁就慢慢就接触咗时装业啦。咁嗰阵嗰个经理咧就话：，喂，不如你试下。女性打扮可能会啱你多啲，咁可能生意额上都可能追到多啲 quota， 系 嘛？ 系为一份工嘅， 系咪？咁现实嘅真系，咁嗰阵就为咗钱啦，冇计啦，咁就最后就真系开始慢慢中性化啲，再点样学化妆啊，或者可能讲嘢上啊、仪态上啊，会再似女仔嘅，之后就慢慢就行咗呢条不归路咯。 咁啊，当其时系咪生意额真系多咗咧？ 真系多咗嗰日。 咁靓女梗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都慕名嚟望下吓 ，OK， 多谢啲哥哥欣赏 ，OK， 咁但系自从你由嗰阵时，因为个职业嘅关系啦，于是就中性打扮，甚至系女性打扮啦，咁但系就越嚟越密噶啦嗰件事， 系， 咁但系以至到即系以前认识开你，无论系即系同学仔啊，即系最重要系屋企人啦，啊，身边嘅朋友啦，当其时嘅反应会唔会好大啊？ 其实身边嘅人就。朋友嘅话就一早预咗嘅，咁可能我始终即係我以前系一个男同志嘅定位嘅，咁我都系偏零号，咁可能俾人感觉上都偏向柔性啲嘅，咁佢哋都慢慢習慣，反而屋企人其实系好难習慣啦，应该话係啦，咁其实我都费事佢哋咁辛苦，咁我所知我就自己搬出去算啦，其实由我出完柜开始我就自己搬出去住囉，咁有啲屋企就唔知情嘅。有啲就唔接受嘅，咁我媽咪係已經要點講呢，佢係要接受咗出櫃之後，要再接受咗做咗藝娘，佢嘅心路歷程先係最深、最深刻啦，應該係。 OK， 咁但係而家都同阿媽咪有繼續保持聯絡個關係。 同媽咪有嘅，係啊，都好好嘅，佢都當咗我係女，咁出到去。佢以前都會可能直接叫我個名嘅，但係而家佢都話啊，阿女你想食咩啊？咁佢都係啦。 O K， 佢頂盡係叫我唔好化咁濃妝，同唔好著得咁小布啦。 叫你唔好著咁小布， 即係當你係女咁看待喎。係 啊，因為同埋佢 即係費事蝕底，同埋唔安全。 係啊，同埋有時咧，佢去完我屋企，佢攞咗啲衫未著咯。 佢同你身形差唔多咩？ 係啊，因為佢都係好細粒噶。 哦，咁咪幾好咯，可以 share 衫喎，大家。 我唔想同佢 share， 佢啲衫好靚。 即係 Harry Styles 做上上身嗰啲啦，係啊嗰類啦，我明係邊啲嘅 ，OK， 但係會興翻嘅，遲啲 ，OK。咁但我想即係問多少少啦，因為因為我覺得我哋都嘗試以一隻即係較為開放嘅態度咧，去即係剖析下你，咁即係就知道原來即係性別呢樣嘢係可以流動到咁樣嘅咯， 嚇， 因為你就 claim 自己其實都係一個 gay man 啦，你嘅性取向都係同性戀啦，但係你中意用女仔嘅打扮嚟到去交男朋友，但係你又覺得自己係同性戀喎，係嘛？ 点讲呢，我在外观上呢，我接触的男性大多数都是可能那方面是直的，即是统称直男啦。是。我算是咬亂人嚟嘅，其实是。 哦、oh, ,ok。 是啦，但是当去到亲密行为嗰阵呢，就会做返个男性嘅角色囉。 哦、oh, ,ok。嗱呢个我哋夜少少再讲一点钟之后啊。但我想问多少少就是既然你是咁鍾意做女仔，但是点解你即系觉得自己唔会系行跨性别朋友嘅，即系通常走嘅路咧？即系可能就算唔做全套手术，可能局部手术，又或者手术都唔做啦，试下剔荷尔蒙啦。点解你完全觉得唔会选择行呢条路咧？ 其实我系好坚持做自己嗰种，即系我觉得我而家系最舒服就咁做。但系其实我身边都有好多人都有食药嘅，咁。但系食药嘅后遗其实都好辛苦咯，即系可能其实情绪上会好大影响啦。咁虽然你话可能食咗药，你个皮肤会好咗啊，咁你头发会多咗啊，咁所有嘢都几乎靓咗噶系。但系我唔想去咁样改变自己，我想做一个原生嘅自己啊，系我几享受其实我有男性嘅身体得嚟，但系我系有女仔嘅靓咯，即系同时兼顾咁， 即系两嘢都有。 系啦，系啦。 系啦，同埋即系随时站喺边一边都得。 系啦，咁同埋其实食咗药，其实有好多嘢就变咗质噶，成件事系系啦。咁同埋 你认唔认识多即系身边一啲真系跨性别嘅朋友？ 都有 系嘛， 系 即系好似你认识一个系都上过嚟我哋节目接受访问嘅 Ashley 啦。 系 OK， 咁你从佢哋身上面觉得佢哋同你即系最大分别系咩？ 佢哋嘅分别系。你会觉得佢哋系真系一个好成熟嘅女性啦，系真系可以攞女性嚟称呼咯。佢哋由心啦，亦都想人哋嘅尊称都系称呼佢为女性嘅。 咁可能我哋有一次去飲嘢啦，咁樣，咁我哋咁你知男女有價噶嘛？咁、其實可能去到個吧嗰邊，咁都係收翻男仔價。咁因為嗰間吧咧就話無論你咩都好啦，我哋都係睇身份證嘅。咁我哋當時其實就佢哋嗰邊。就有啲嬲嘅，就覺得其實你係咪應該都要尊重一下我而家咧？即係雖然身份證嗰邊性別未改啦，但係咁我而家其實都食咗藥，都開始做手術。咁其實我都想你係當我係女性咁睇嘅喎，即係俾幾多次唔係問題，但係其實係個尊重問題咯，係啊。 系 ，OK， 咁但系因为你个 case 咧系咁 fluid 啦、啊，你有一个即系唔介意俾人哋称呼你一个 gay man 啦， 系 at the same time 又好似一个即系女仔打扮咁样，即系讲嘢完全系冇人可以猜测得到你系男性嘅身份啦咁样，咁但系你觉唔觉得你喺同志界又即系 LGBT 界别里面咧，你好难融入咧，因为可能喺呢个界别里面嘅人觉得吓、啊、你呢样又唔系，嗰样又唔系，呢样又可以系，嗰样又可以系。觉唔觉得其实就算喺 LGBT 圈子里面咧，你都觉得自己好似系异类咁咧？ 我只系话 gay 嗰边系真系唔太接受到嘅，佢会觉得既然你 gay 得嚟，但系咁你就算一同零都好，你都要有翻少少男性特质。咁但系我真系冇啦，我嘅外在。咁、我只可以话最接受到、令人接受到嘅就系 bisexual 嗰方面咯。系咯，即系 bisexual 方面嗰啲人就会比较接受到我咯。 因为 bisexual 喺 LGBT 界别里面咧，都可能系受到类似嘅歧视。 系啦，同埋比较特别啲嘅系，可能因为我真系个样太女仔，或者系感官上俾人有种舒服啲嘅感觉啦。咁有好多想认识我嘅人咧，反而多数佢哋系直男咯。佢哋会觉得呢件事系好好奇啊，就会觉得啊，你明明系男仔，但系点解我同你相处都系女仔？佢就觉得嗰种感觉好。新鮮啊！就變相其實我咁多年嘅戀情，每一個對象其實都係由直開始嘅，都係直男咯。係啦，係啦。 咁但係你有冇喺香港會即係識翻啲即係同類，即係你話即係戀嘅，即係可能 G man 都有少少歧視你，識翻啲志同道合嘅，即係都係藝良啊。 係啦，你有冇見過即係嗱？我哋都訪問過一兩個藝良。係。你有冇嗰類類別嘅朋友咧？其實 有啊，都有啊，係都係今年其實我。本身咧，我冇接觸呢個圈子嘅，係啦，我係到咗今年八月先開始慢慢認識嘅，咁都有識到嘅。但係 多唔多啊？香港 都其實都好多噶，係啦，同埋佢哋比我哋諗嘅更開放咯。 例如咧， 出唔出得街先？ 佢哋影嘅相嘅尺度都可以好大下啦。 係、okay. 你嗰啲都好勁噶啦噃，你曾經被 IG ban 過 嘅 喎。 唔係我啊，唔係我啊，唔係咁。外國都有 Twitter， 咁 Twitter 都咩相都 po 得嘅，咁我見有香港好多嘅藝娘啦，都有 po 咗好多好性感嘅相啊。 係，咁但係我一般認識嘅藝娘咧，至少可能係即係淨係我哋訪問咗幾個啦。即係其實佢哋係喺扮嗰個過程裡面咧，就係扮個女性角色嘅啫。咁但係攞裝啊，即係唔係披住嗰件衫之後咧，其實佢又以翻男性嘅姿態咧，去談情論愛也好啦，去生活也好。 咁反而呢，我有啲想 同你唔好同 係啦。咁我嘅藝良生活呢，我係已經係擺咗日常生活度，已經係有基本嘅作息啦。但係我識有好啲，有好多呢，有啲就係可能收個工係一個樣，到返到屋企又係另外一個樣嚟嘅。即係可能斯達同 friend 出去，佢就藝良出去，咁返工呢，就以男性嘅身份出去啦。或者有啲呢係對住朋友或者對家人、對同事都係以男性身份，但係反而到冇人嗰陣呢。就會自己穿下女裝啊，跟住識下朋友啊，就係喺間房入面變咗係佢自己嘅藝娘世界咁樣 咯。我識過有啲咧，就佢真係會結婚生仔噶。 係啊係啊。 咁然之後佢藝裝嘅時候，佢係一個娛樂咯。 系啊， 好似约人去饮杯嘢咁样，咁你就去扮 啦。系啊，同埋嗰样嘢好有趣就系、是，咁你觉得啊，到底其实佢系扮紧女装嘅时候系 cosplay 啊，定系喺应酬紧自己身边嘅朋友啊、老细啊同埋屋企人嘅时候咧，扮翻系男性咧，先至其实系 cosplay 咧。 系啊， 即系你明唔明啊？其实好得意嘅，到底边个先至系真正嘅佢咧？咁样 系，反而佢哋会同我讲系。佢哋藝娘嗰陣係最舒服嘅，其實係最做到自己啦。 係啦，今日好有趣啊！我哋請到一位咧，其實佢本身咧天生咧就係男性，咁但係亦都係一位自己人啦，係一位 gay man 啦。咁但係平時咧就係以一個藝娘嘅姿態咧嚟到去即係裝扮生活嚇，即係完全係一個女性嘅角色嚟嘅。但係佢咧亦都冇諗住咧要做性別重置手術嘅。OK， 因為佢係對於自己嘅男性身體咧係完全覺得 OK 嘅， 係 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又啊，中意。 以女性身份生活之外，当然是谈情论爱啦。咁所以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嘅自己人咧，我哋深入少少啦噃。 好， 讲下阿 MC 嘅爱情经验啦，甚至性经验好嘛？ 好。 难道我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余生给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堆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人合约。要申请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是我会活着，等走到身外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做人合约。 流过急导致巴士跌入河水入面，巴士目前被泥浆淹没，救援工作仍然正在进行，当局救起部分人，同时发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寻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到15度左右，新界部分地区气温更加降至到10度或以下。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或以下，预料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持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风湿学学会义务师傅苏浩医生： 风湿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都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咁好多病友其实很多时都是自身免疫系统乱了，咁或者过分活跃，咁咧就会导致咧个免疫系统咧就会攻击自己身体啲器官。咁而我哋暂时咧有啲证据都显示咧，喺新冠肺炎 這個層面上呢，其實我們的病有個感染的風險是增加了的。另外呢，就是感染了之後出來的後果呢，都是有機會是會比平常人會差一點的。另外一點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的病友呢，都會有一些叫共病的，啊，即是意思呢，就是有一些叫併發症，即是一起出現的病，類風濕性關節炎啊，紅斑狼瘡的病友可能都很多時候呢，他都會有一些高血壓啊，或者例如肥胖啊，那總括這三點的因素呢，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的病友其實是真的屬於一些所謂叫高危的群組。咁我哋平衡個好處同埋唔好處之後咧，都係咧建議我哋所有啲病友咧，如果喺個病情係穩定嘅情況底下咧，應該及早接受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無論身體幾 fit 都好，要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接種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波成啊，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二台四十周年，你谂住点庆祝啊？ 阿斌神啊，呢句歌词我自己谂噶。二台四十周年很兴奋，就系、是、咁样啦。可以形容我呢刻嘅心情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快乐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我又系，我仲喺度，各位， 在，你梗系仲喺度啦。 我留到咁夜嘅原因系我身边呢位男性啊，但系我望咗佢半个钟头，佢。内内外外根本就系一个女仔，我身为一个 TV 见到一个咁靓嘅女仔， 唔系因为都好明眼噶嘛，即系如果你喺度扮紧嘅话咧，我哋一定睇到，哇！由头到尾我都觉得佢 natural 到咧， 我系感受唔到佢系男仔嘅先。嗱，事完咧就系因为我前嗰排睇过一个节目啦，就系内外都系一个女仔。嘅人士點知原來話俾我聽佢係男仔喎，咁我專登就叫佢上嚟做訪問，然之後就可以親身咁訪問下佢啦，係嘛？ 係啦，就係MC葉啦，係咪？ 係，大家好。 咁啊，繼續同你傾下偈啦。咁啊，頭先我已經預告過啦，不如深入少少啦。 係， 因為睇過你之前啲訪問咧，都發覺其實你感情經驗都相當之嚇唔少嘅喎，豐富嘅噃。 係。系啦，几多下？ 系啦，嗱，你本身系一个 gay man 啊，你咁样嘅女性打扮啦，女性嘅特质啦，咁但系即系头先你喺咪后咧讲话，通常你拍拖对象咧，起码佢哋成日都系自诩自己系直男嚟嘅系嘛？ 系，佢哋真系直噶，佢哋可能由出世到而家都系中意女仔嘅，但系佢哋当初中意我嘅原因系接触咗我个感觉上好新鲜感啊，可能同埋我真系未去到话。去到完全放松状态都好啦，其实都系觉得我系个女仔嚟噶，就算点讲都好，就算可能我全裸啦，佢都觉得啊系一个女仔嚟噶，真系一个女仔，个线条上都系女仔咯。 哦 ，OK， 系。 咁你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即系譬如你同佢哋拍拖嘅时候啦，甚至可能即系有性经验啦 ，OK。咁但系你觉得即系压根儿，你觉得佢哋系咪真系值得晒 100% 系值咧？ 我有个理论噶，我成日都觉得每个人出世咧。天生都是雙性戀的，其實只是看看他喜歡男和女的比重是多大的，即是可能他 60% 是喜歡仔 ,40% 是喜歡女的，即是你喜歡男的喜歡姜圖都不一定他是基的，是不是？ 是啦。 是啦。 又或者喜歡姜圖其實可能因為他是夠温柔咯， 是啦。 有一些女性的特質在那裡，其實 你可能就我在我身上就叫做一次過滿足他兩個願望。 系啦。 嗱，因为好 interesting 嘅，因为好多好多年前我已经讲到系早到系九十年代啦。我嗰阵时有朋友就系我哋一起去澳洲啦咁样。咁啊，因为佢系澳洲人嚟嘅，咁佢话俾我知，我介绍你一间 club 啦咁样。咁我有啲咩咁特别咧？呢间 club， 咁原来就叫 taxi club， 咁就好夜咧先开嘅。咁里面有咩冇啊？即系一间吧咧，又唔系装修得好靓咁样啦吓，仲要开到灯啊鬼咁光咁样啦。咁啊饮下酒，咁然后即系打下国子老虎机咁样，咁咯。咁我话系咩人去嘅？系咪 gay club 嚟？佢话诶，多数系嗰啲咧，即系的士司机咧就会光顾嘅酒吧嚟嘅。咁我话有啲咩特别，你要特登带我嚟啊？咁但系佢就话，其实嗰班即系的士哥哥咧，就好希望喺呢一度咧系结识一啲跨性别嘅人士，跨女嘅。点 解咧？ 专系佢哋专系好喜欢即系跨女嘅。谂下我讲九十年代，嗰阵时对于 transgender 呢样嘢嘅即系谈论系。直情係冇人談論添噶嘛？你諗下嗰陣時已經有一個咁樣嘅 subculture 其實。咁、而近年間你即係上去 gay app 啦，其實你見到嗰啲人咧，即係講到明話揾乜嘢嘅對象都好咧，其實有唔少咧喺自己 profile 裏面話咧，除咗可能揾 gay man 之外咧，其實佢哋對 transgender 有興趣，多咗。你有冇留意啊？係多咗好多噶。 係點解咧？因為貪心，因為好奇。 咪就係頭先 MC 講嘅咯，即係一次過滿足曬兩個願望。 真係貪心嘅。 真应该真啊，可能系个感官上， 系 佢有嗰种女性嘅感觉啦。咁肉体上都可以感受到男性嗰个感觉，即系可以一次过满足到两样嘢啦。真 即系换句话讲，其实未必净系好奇心咁简单。其实嗰样嘢好似突然间系话俾大家知，其实原来你唔系值得晒咯，其实你系 bisexual 咯。 系啊。 因为你想两嘢都有嘛，其实系嘛，两嘢都其实系你嘅欲望嚟噶嘛。 系， 但系以前你只不过将自己归类，可能系社化，可能系目光，可能系自己欺人也好啦。咁啊，总之就强调自己系我嘅 identity， 我系直不楞嘅咁样。 系， 但系直至到有 transgender 出现嘅时候，佢先发觉，咦，其实佢个可能系双性恋嗰种嘅欲望先出咗嚟， 或者系甚至乎系佢容易啲过到自己咯，因为我都系揾一个女性外表嘅人啊嘛。 系啦，佢款都系女仔嘛。 系啊。 系嘛？可能系咁样，所以其实系好 interesting。你唔好留意咩？好多啲 gay 而家多咗，嗱，外国当然近呢几年已经多咗好多啦。阿 Simon， 你唔知咩？其实而家本地 local 咧都多咗，其实 多咗， 真系 系多埋个选项俾你拣埋嘅。 系啦， 以前系冇噶。 系啦，我觉得嗰样嘢，咦？我觉得系其实嗱，我对于我嚟讲系一个进步嚟嘅，因为至少你肯认。你選擇對象可以包括 transgender， 因為你明唔明啊？以前可能即係唔單止係歧視 transgender 啦，如果你喜歡 transgender， 都會歧視埋嗰個人噶嘛，係咪先？咁但係而家你願意喺個 gay app， 雖然 gay app 係一個即係有限嘅圈子啊，但有陣時喂歧視來自我哋圈子都係可以多的事噶嘛，佢哋唔介意講出自己真正嘅慾望，我覺得係一個進步嚟嘅。 咁嗱，咁而家個世界進步咗，咁 MC 啊，即係譬如你喺 app 又好，出去識人哋都好啦，即係結交伴侶啦，你會係用乜嘢嘅進度或者咩方法咧？即係一嚟就話我係男仔，不過我係偽裝女仔，因為我用咗個女仔身份同佢傾談下先，然之後 係啦，你嘅步驟係點？係 啦，佢落咗答啦，我就其實我係男仔嚟嘅，係啦，係好大分別 嘅 喎。 以前嘅步驟咧，咁其實我不嬲識仔咧都係願者上吊嘅，即係擺啲相，咁你對我興趣咧就你埋身， 坦蕩蕩話曬俾人知啦。 我嗰陣都未坦蕩，真係會埋咗身先傾嗰陣啱 feel 啦，先再同你坦白嘅。以前就會咁樣，但係我發覺。之后承受的伤害更大，反而即是人会觉得、你是一个靓女，我想认识你，但是当你跟她坦白，她就立刻、我觉得我们都是做普通朋友算啦，我会支持你的啦，加油，这样就没有一个人 咁、起码讲 错，她终于同我讲加油，我想可以加什么油呢？ 加油 是啦，要支持我。 但是通常都是这样，以前我们初做自己人的时候呢、我们出到街看到听众，听众都是说加油啊，这样 加油支持你啊， 是啊，咁所以就继续加油地机咯。 咁我到咗而家嘅话，咁其实我真系会好坦白，一开头就同，即系我直情 profile 嗰度都打到明，我系一个伪娘，我系一个男仔，系啦。 O K， 系啦。 咁而家又容易啲啦，因为其实你而家高 profile 咗咁多啦，都多人识你啦咁样。但系之前嘅时候，即系其实你遇到嘅一啲唔同嘅反应啦，当然会唔会有啲系好极端反应？ 极端，你指负面嘅反应？佢哋可能会系批评我私生活嘅作息唔太好，但系可能外观上就冇嘅。 系啦，咁 吓道德审判啊，关咩事啊？ 其实我份人咧系比较社交型嘅人嘅，系啦，咁就算湖面上或者私底下都比较多嘅，咁就可能会俾人话我比较太滥交啊，可能系呢、這个应该系闹得最多噶，系啦，因为发觉好似接触嘅人多咗啊，就好似变上咩人都想去認識我，咁我都會 OK 啊，咁大家做下朋友，但係反而唔知係咪咁樣交流交得太多，就慢慢傳就傳咗出嚟，變咗咁樣。 係，不過我覺得濫交呢樣嘢其實係我哋作為，尤其是係 gay man 啦，都承受唔少啦嚇、啊。以往呢就係審判咧，其實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唔需要理嘅。咩叫濫交咧？又冇得量化嘅。嚇、 嗯 啊，一個、三個定係十個？啊、你可唔可以讲个数目俾我知咩先至叫滥交啊？同埋嗰个密度系要即系几密，同埋几唔密先至系算滥交定系唔滥交啊？同埋有多人讲过啦、嗯，其实咩叫滥交啫？总之对方佢嘅即系性对象系多过你，佢就滥交过你噶啦。其实 同埋感性讲啲就系、是、有头发边个想做啦？你咁我都想有个稳定嘅伴侣嘅，咁但系。出于无奈嘅就系我真系冇啊嘛，即系系啦，咁就算另一半接受到我身体都好啦，或者接受到我身份都好啦，咁对方屋企人又接受唔到，咁可能好似我上一段感情咁，其实佢开头都好接受到我任何嘢嘅，即系讲到个朗好靓，仲话啊我哋同居啦，但系发觉同居耐咗后半 part 个时间咧，佢开始兑现咗我身体，系直情话啊真系唔系好想望到，不如你唔好坦荡荡啦，你遮住佢啦，亦都唔想去掂到咯，即系佢觉得到最后我都系想揾翻个女性，即系始终我身体上有啲部位系真系满足唔到佢咁，系啦，咁都系因为呢个原因而最后就分咗手咯。 系，但系你以往嘅即系恋爱经验里面，即系其实你遇到嘅多数都系可能系一啲即系真系系可能同女朋友拍拖啦，又或者甚至系有妇之夫啦咁样，系咪多好多即系呢啲咁嘅 case 嘅？ 其实都好多噶，佢哋都有好多呢类人嚟揾我咯。但系佢哋，我唔知佢哋系究竟系想为发泄啦，定系纯粹话为个好奇心，佢想识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朋友，系咯， 系， 即系变相好似我有时都觉得哦，好似成日我俾人去消费咁样啲，即系嗰啲人系好有好奇心去问晒我啲嘢啦，问晒啲问题认识咗，但系问完。佢知道想知嘅之後就消失咗噶啦，又 係。會唔會有部分你覺得可能係歸類為嗰一隻咧？就係，佢出面要去揾即係性嘅滿足，喺自己嘅一段即係穩定嘅關係啦，所謂男女嘅異性戀關係啦，甚至係婚姻關係啦以外啦。咁但係佢又唔想即係俾人覺得真係偷食。咁於是乎佢有少少可能係自己欺人啊！咁我都始終係同一個真係身體係男人嘅喺埋一齊啫，都係一個即係性嘅交易啫咁樣。咁可能佢會覺得啊，呢樣唔算係不忠咯咁樣。 係啦，其實都有噶，即係可能直情連我都係咁諗啦。即係我對於我嚟講，我性同愛其實我都係會分開噶。 嗯， 係啦係啦，咁我可以就咁性就性就一定會有愛嘅，但係。喺我嘅角度，我就觉得如果同呢个人发展咧，我会想有爱确定咗个关系先有性嘅。咁如果我同呢个人由性开始，咁我一定会同佢有爱咯。 OK， 系啦，系啦， 系啦。容许我讲深入少少啊。 系， 因为咧，即系譬如话以往我哋访问一啲即系跨性别嘅人士咧，其实佢哋觉得就算自己原生性别系点都好啦， 系， 但系佢系希望即系以一个佢期许嘅，哦，例如佢原生性别系男，佢而家做一个跨女，佢真系好希望自己用女性嘅身份咧，系去。如果佢係直嘅話，就係同男朋友談戀愛啦，甚至上床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女性嘅角色。但係你嘅 case 係點咧？即係上到床上面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即係話俾佢知，其實你係希望以一個乜嘢嘅角色出現？ 如果話以同志嘅角色嚟講啦，咁其實我係10嚟嘅。 嗯，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係 SM 嘅角度嚟講咧，我都係 S 嘅，我都係一個強勢嘅角色嚟嘅。係啦，即係如果比起喺性生活方面，我係會中意人嚟服侍我多啲嘅。 系， 系啦，系啦，但系好奇怪噶，我单身嗰阵咧，我可能我同人哋会有性关系嗰阵咧，咁我会系想人哋服侍我嘅，但系我唔会同佢揽，唔会同佢食，亦都我唔会帮佢解决佢嘅需求咯。 嗯， 即系变晒佢单方面服侍我咯。但系如果系一齐咗嘅，咁我就会两边即系双方互相配合咁样咯。即系到时我做一又得，做零又得，系啦，即系玩得开心就 OK 咯，会系。 因为有咗感情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性爱嘅模式咧，其实都唔系好同嘅。如果大家有足够嘅恋爱甚至系性爱经验嘅话咧，你发觉如果真系有感情嘅话咧，其实嗰个就算喺床底上面咧，那个交流系会多咗嘅。 我谂系， 甚至有阵时候你唔会净系挂住自己嘅满足添。 个角色系可能会浮动啲，可以话系。 系啦，可能会有多啲 role play 啊。 系啊，你同阿 Karen 系咁噶嘛？ 唔使讲我私事嘅，我讲紧一般一般市民都可能系咁噶。OK， 咁但系你头先讲系 sex 方面啦，咁反而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即系譬如你征男朋友啦，而家你话俾人听啊，其实我可以有时可以同好似同女仔相处咁，有时可以男仔，因为我性格系好女仔噶，你同我一齐咧就可以好少聊呢样，因为系唔系噶，你同我一齐可以大家好爽噶咁，你会系边只啊？其实 我其实系 公主型， 我唔系公主型嘅，其实我系一个好麻甩嘅人嚟噶，即系我可能系真系个欧碌或者把声啦，咁样俾人感觉好女仔，但系其实识真我嘅朋友都觉得我一个劲污嘢嘅人啦，即系我呢身装扮系假象嚟嘅。 装晒身先上嚟嘅， 即系我翻到屋企，可能 完全唔觉得 M 四系污嘢嘅喎。 唔系咯，呢三面前有三个女性打扮啦，最奇你嗰个系佢啦。 先出到嚟，即系嗱，今日第一日即系真人见到佢啦，即系完全一个好。即係嬌嗲女性嘅打扮，跟住佢同我哋即係 say hello 都係啊 hello 各位大家好，即係都係一個好好斯文啊，我就會幻想啊佢嘅閨房應該都係即係好好乾淨啊， 全粉紅色 嘅 girly 啊， 好好 clean 啊咁樣，但就唔 係 嘅。 其實我所有嘅服裝都係黑色嘅，全部都係黑色嘅，我係幾乎。得一兩件粉紅色之後就冇噶啦，同埋我著衫方面都係比較中性啲嘅。咁我私底下翻到屋企咧，咁最舒服嘅裝扮就係一件 oversize 嘅 T-shirt 啦，跟住著我係著 boxer 嘅，仲要 哦， 跟住我係打開 啲 friend 嚟喎， 打開只腳中門打開咁樣打機咁樣出腳， 同你一樣啊 ，Uncle Maggie， 即係會出腳自撩鼻屎嗰種， 咁正常都會嘅。 唔係我喺屋企又冇個鏡頭對住你做咩都冇所謂啦，係嘛？ 最麻甩最搞笑係以前咧，咁未做激光脫毛噶啦，咁我哋朝早會剃須噶嘛，即係你望下一個花木蘭嘅樣之後剃須喎。 嗯，OK， 嗱，你都有咁即系性别上面流动嘅身份啦，系非常 interesting。我觉得即系作为 LGBT 界别嘅话咧，即系从你嘅故事同埋你嘅 case 里面咧、都可以学到啲新嘢嘅， 吓、 让我哋即系对于性别有唔同嘅一啲睇法啦。即系到底当唔当艺良系 transgender 嘅一种啦？咁就我哋有另外一啲讨论啦。又或者就算唔当系 transgender， 系咪喺我哋 LGBT 而家喺个 plus 草里面咧，即系之后系多好多嘢噶嘛？ 系 咪我哋都应该要扩阔少少嘅范围，加埋？艺良喺里面咧， 都系啊。同埋我个 case 最特别啲嘅系，我唔算话真系特别靓啦，即系比起其他艺良嚟讲，咁佢哋都会好精心打扮嘅。我只可以话我算系人嚟讲得最多系我比较自然咯，系 系 啦系啦。 你系几的色可爱嘅型嚟嘅，真系 先天系啦，先天系啦。 O K 嗱，咁你喺男同埋女咧呢两个即系性别咧游走咁耐， 系。 你覺得即係做男同埋做女咧，有啲咩分別呢？因為其實你真係每天你都經歷緊噶嘛，你應該好明白即係女性身份、男性身份喺呢個社會裏面咧，其實真係好唔同，咪係兩類人嚟噶嘛，唔係因為佢哋人本身真係有好大嘅分別，而係個社會同埋個制度咧去處理男同埋女根本嚇、即係已經係唔同。 係啊，其實。好似话我同一个男同事，大家同事做嘢，或者系我哋同事出错都好啦，反而佢哋对男同事嘅责骂系大啲噶、反而对 即系锡住你嘅， 都系锡住嘅，系啊。因为我其实由工作开始，我就之后都系以一个艺良身份去工作啦。咁可能有啲人唔知情嘅，咁都会当我系女仔咁睇。咁就算可能有好多客啊或者性，咁我之前系有翻 cafe 嘅，咁其实我就算可能做错嘢都好，咁佢哋都会好温柔，都唔会话俾面色我睇啊，咪都仲会问啊你有冇事有冇整？亲啊咁样啲系啦， 但系往往会唔会女性喺呢个工作环境里面咧，那个话事权就轮唔到你咧？ 可能说服力同个权威性就真系冇咁大嘅、以我个经验嚟讲，即系以我个别经验嚟讲啦，系啦。同埋女性始终系俾人觉得好柔弱啊，即系佢会觉得可能我做耐咗嘢，会觉得啊你都攰噶，你唞下啦。但系其实或者系诶啲嘢你唔好搬啦，我搬啦咁样啲。咁其实唔系噶嘛，咁我哋都得噶嘛。 系系系， 系咯。咁同埋最后我真系男人嚟噶嘛， 系咯，即系当佢女仔咁样。 佢讲呢句嘅时候，突然间我人火火。 唔系，所以佢嘅好处系咩咯？佢可以喺即系乜嘢嘅场合里面，觉得即系做边个性别嘅身份咧，就会有优势，就做嗰个身份系咪先？ 我觉得其实倾咗成晚 MC 有一样嘢好好嘅，有好多即系譬如系艺良啊或者 tran 啊，有好多人会同情佢哋，即系咦好似两边不是人咁样。但我觉得 MC 嘅态度咧，佢系我系两边都有， 两边都是人。 兩邊都是人，兩邊邊邊有好處，我就係、是、即係 我有啲特質咯。 嚇、嗯，呢啲叫左右逢源咯。 咁你建工咧？你建工用咩身份？ 我建工啊，建工真係好好事。我以前咧咁嗰間 cafe 啦，咁我老細就話，即係睇我嘅外觀啦。因為我第二間 cafe 做嘅，咁佢就叫咗我過去做啦。咁去到之後咧。咁就做咗幾日嘢，佢先叫我俾身份證，即係要填資料啊。咁、我俾完身份證嚟睇，佢都覺得哦冇咩問題啫。香港好多人都係咁啊。我心諗咁開通，我話你有冇睇過性別？佢話嚇你男人嚟㗎，我以為你就係割咗雙眼皮啫喎，你張身份證。因為嗰張身份證係18歲，唔係啱啱影冇幾耐咧，個樣同真人都有少少差別噶嘛，即係知。 但係都係長頭髮。 中頭髮啦，但係你知不嬲身份證張相都影到好似坐監咁樣噶嘛，係啊，咁同真人好大對比噶嘛，咁可能同埋嗰日我未瞓醒影相咧，係啦，咁佢哋話佢哋好驚訝咯，即刻， 係啊，都繼續去請你嘅， 有繼續做嘢嘅，咁之後都開心嘅，咁佢哋但係佢哋最好嘅係都冇話。太公開我身份咯，即係佢都會想我同意咗先，先再同其他人講，因為呢個始終我私隱，咁佢哋都保障得我好好咯。咁咁多年，咁我喺嗰間 cafe 都留咗好多年噶，咁其實佢哋都好保護我啊，咁樣嗰度幾乎都係我嘅避風港咯。即係可能有時候我著得比較性感啲翻去，咁佢哋都淨係叫我唔好喺度食喺度屙咯。 係，咁而家我覺得你個 case 好啲嘅，因為而家你我聽聞你好似係全職做呢個 KOL 啦。係嘛？ 當 freelance 啊。啊 ，freelance 係嘛？ 係啊。 你都好多 view 數噶噃。 但係冇錢㗎。係 啊，咁慘啊，仲未養到自己啊。 咁要經營嘅呢啲 係。一步一步啦。 但是以我而家呢个身份，其实在香港嚟讲都是一个好敏感的议题嚟噶。即系我只可以话叫做我好命啲，叫做外在条件好啲。但如果是好像其他嘅娘咁，我是即系比较男仔样或者是比较男女性，其实我已经被人闹死咗噶啦。而家 系。咁我觉得即系亦都系好机缘巧合地啦。你突然间就变咗有咁多即系曝光率啦。咁我覺得亦都應該要善用呢樣嘢嘅，因為有好多人都其實希望可以有自己嘅聲音咧，但其實即係苦無門路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雖然你未必係可能稱之為100% transgender 跨性別人士啦，但我都覺得會唔會你都可以譬如話對於跨性別人士有多啲嘅了解，即係試圖喺你日後嘅曝光訪問裡面，其實即係除咗講自己嘅故事之外，甚至可以講下即係其實呢個社會裡面站喺唔同性別光譜嘅人都有多的事嘅，但都試下用另一種嘅眼光去睇佢哋。 是因为其实我之前未入，即系我有活跃在自己嘅世界度都未加入话去认识艺娘圈班朋友嘅。咁我都觉得应该俾人成日觉得艺娘有好多咪 cosplay 咯，最多其实应该好多呢个睇法噶啦。咁但系当我接触到个圈之后，发觉其实有好多艺娘其实系好辛苦，即系佢哋每一日。都要去點樣去裝扮自己啊？可能有啲係長輩啱啱食藥，或者佢唔食藥都好啦。咁佢哋會去上堂點樣去練聲，仲要戴假髮，跟住去脫毛，跟住又要化妝。其實有好多，跟住仲要束胸。咁其實連下體佢哋都可能會束住咁樣，就費事下面個形狀咁明顯。其實佢哋做好多好多嘅努力咯。係啊，所以有時候。我不会说我是一个很成功的艺娘，我只可以说我是一个自然的艺娘咯。系啊，即系如果讲到成功，其实我真的没有咁嘅资格去代佢哋讲话我很成功咁样，只可以多谢个天帝。其实有很多背地的都是仲努力紧，其实他哋的努力是冇人提到啊，即系好多人是不会看他哋当中嗰个过程嘅，只会看他哋有结果，就是出到嚟你不要看你不得，你回去。劈掉重练咁样咯。 过嗰15年咧，我哋访问过真系行河沙数嘅不同嘅朋友啦 ，transgender 都好多啦。但其实每一个咧都有一个好独立自主，同埋真系与众不同、好 unique 嘅故事嚟嘅，唔系一个故事可以即系代替另一个故事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从呢一啲每一个故事同埋访问里面咧，去真系尝试带一个同理心去了解每一个人嘅生命嘅选择，同埋尊重佢哋嘅自由。再一次多谢 MC， 多谢晒 ，thank you， thank you。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话，欧洲几个国家正系考虑喺阿富汗联合设立外交使团，但强调有关安排唔等于喺政治上承认塔利班。 亦不是和塔利班有政治对话。马克龙说正是考虑在一个地点开设涉及几个欧洲国家的组织，允许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派驻当地。他说在外交人员重返阿富汗之前，很多问题必须先行解决，特别是安全问题，但他希望有关外交使团可以尽快设立。塔利班今年八月在阿富汗重新掌权，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纷纷撤走，目前塔利班政府部分官员受到美国和联合国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今个月7号以视像方式进行交流，谈话所需的时间由两国领袖决定，由两国领袖确定。路透社早前引述白宫消息，指拜登有意在和普京的视像会面里面强调美方对俄方在乌克兰边境进行军事活动的忧虑，以及表明美方致力于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拜登早前承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方会令俄方的行动非常困难，又表示他正是推动结合最全面和极富意义的方针，窒碍普京有关行动。非洲马里中部发生袭击事件，最少31人死亡，17人受伤。过渡政府发表公告，指一批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过去的星期五在邦贾加拉地区袭击并且放火烧毁一架载有平民的车辆，死伤严重。政府已经在该区部署增援部队追捕袭击者。过渡总统郭伊塔宣布，当地星期日起为遇难者举行为期三日的哀悼。马里在2012年发生军事政变，三年后马里政府和北部部分的武装组织签署和平与和解协议。同年6月，各方完成协议最终签署。不过马里北部地区近年冲突不断，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武装袭击亦有增加趋势。东京奥运国家队代表团昨日下午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进行奥运健儿大汇演，进行示范和玩游戏。汇演昨日挨晚大约6:30结束。百米飞人苏炳添用广东话向观众打招呼，并且和香港田径运动员进行原地跑比赛。乒乓球手马龙和许恩率先在场馆示范，又将乒乓球打上观众席。羽毛球混双国家运动员王懿律和王东平，以及国家女子重剑代表孙一文在场玩游戏。国家单车代表钟天士和香港单车代表李慧思亦到场分享比赛心得。市民梁先生表示，能够身处表演现场感到开心和满足。在香港读书的内地人申小姐表示，以综艺节目形式了解运动员生活中另一面是不错的体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张崇基啊， 我是张崇德。Made in Hong Kong 我哋成日听噶啦， 李子刚做咗好耐噶啦，招 B 啊真系好鬼型噶，成个 model 咁啊， 阿土啊细细粒， 好 Q 好得意。罗敏庄啊唔使讲啦，人靓声甜，声色艺俱全啊，所以咧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昼1:00-3:00，我哋都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子刚、 招 B、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61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2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 详情浏览乐游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健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还未穿上的芭蕾舞鞋》将由 Misha 叶巧林声演助理管工学徒钱西华。 想知道计划点样改变佢嘅性格，最终投身建造业实现梦想，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涉嘅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ming News。十二月其中一个重要嘅节日就系圣诞节。挪威邮政圣诞节广告描述男子哈利同圣诞老人一年只能聚首一次，数年嚟共谱恋曲嘅故事，以纪念挪威同性恋除罪化，将会喺2022年满50周年。而广告动人嘅情节亦都引发好多网民嘅回响。挪威邮政喺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年一切都同爱有关，呢点系一个事实。即是2022年是挪威同性恋除罪化50周年。在挪威邮政的广告当中，圣诞老人一次去到哈利屋企送礼物的时候，这两个男士望到对方，被对方吸引，但是圣诞老人仍然从烟囱离去。接住当哈利遇见圣诞老人的广告里面，两个人就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可以见到面。一年一度的约会，哈利会仔细打扮并且等待圣诞老人的到来。在一年短暂的节日约会期间，两位男士情意渐浓，哈利更加在圣诞老人一次离去之后落下眼泪。于是他写信给这位负责派发礼物的情人，他说，你是我唯一想要的圣诞礼物。最终哈利收到挪威邮政派送的圣诞礼物，他并且在客厅见到圣诞老人的身影。圣诞老人说，今年他安排了其他人帮手，所以可以同他一起。哈利的圣诞愿望成真，两人心情对望并且拥吻，字幕写住挪威在2022年迎接可以爱任何想要的人50周年。这部广告动人的情节在网络上引起回响，很多人看完之后都热泪盈眶。而根据媒体报道，挪威邮政的发言人说，挪威邮政是一个兼容并蓄而且非常多元的工作场所，他们希望用这个美好的故事来庆祝同性恋除罪化50周年。那边厢有人庆祝，呢边厢就有人唱反调。卡塔尔世界杯的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官方评述员竟然呼吁杯葛英超彩虹运动，令人哑然。前埃及球星阿布迪卡今年43岁，目前是一间电视台的英超评述员，相信亦会负责评述出年的世界杯。对于英超支持性小众的彩虹运动，阿布迪卡最近发表意见，认为同性恋是非自然亦都是危险的意识形态，呼吁穆斯林的球员杯葛。对于阿布迪卡的言论引发争议，有关的电视台就马上发表声明扑火。不过世界杯筹委会主席拿沙就没有道歉，只是重申世界杯欢迎同性恋球迷，不必感到安全受到威胁。这一节的 Gaming News 报道完毕。 不谢谢 Tina。 咦， Uncle Maggie 就在这里，所以我突然讲起就是，咦，好像 Uncle Maggie 呢在过往15年里面他是报过一次 Gaming News 的。那报过之后呢，跟住我们就 以后不用任 其实第二个人做都 OK 的。我想听啊，有冇留底啊？ 你要知道，通常一个 Gaming News 咁我同 Simon 都有录啦，都知道可能平均顶多去到三分几钟到嘅啫。 系啊。 咁但系嗰次咧，我记得咧，阿 Maggie 录咧就差唔多咧用咗半个钟啦。咁然之后就再用我半个钟去剪啦，系三分钟嘢喎。 佢个半三分钟去，哦，哇， 系啦， 好难噶。 咁所以咧，以后我哋就委以重任啦。 系啦，个重任就系佢唔使报纪念 news， 唔系几好，唔系半个钟就听你 news 咯，唔使做其他。 我仲醒你啊，我报过一次天气添，喂， 而家报啊，而家报 啊，冇啊，冇啊， 冇啊， 去到两点啦，我报 有啲嘢真系唔可以试嘅。O K， 同埋讲错咗温度同湿度都唔得噶。 系啦，即系小朋友真系唔可以插只手入电掣嗰度嘅，系会有事噶。O K， 啊，真系咩都试过过嗰十五年啊， 梗系啦。 O K， 咦？仲未走啊，好精神 喎、 啊，好精灵啊，都仲 好挂住，好挂住我哋喎、啊，唔系唔系，你挂唔挂住开咪嘅先？ 挂 挂个嗬，真系挂噶， 真心挂喎、嗯。 即系我做咗卅几年啦，咁我中间有啲时间，因为做唱片公司咧，我真系冇做节目啦、嗯。其实系真系有铺人喺度嘅。 我以前完全会估唔到我自己有呢个感觉噶，真系、啊。即係嗰陣時成個禮拜翻嚟，有時都話幫我唞下啦，可唔可以放？係 啊，嗰陣時成日咧俾面色我睇咧、哎，我真係唔做得耐噶啦 ，Brian 咁嗰啲咁樣咧。咁啊，當然我當然每個禮拜都唔睬佢啦。但係真係有個鋪人嘅。 係點知即係呢年紀翻唔到嚟啦？有時夜晚禮拜六我都諗 夜難人靜嘅時候， 夜難人靜 就會吵醒阿 Karen， 我有嘢講。你聽我講，你扮聽眾啊！ 我諗。原来我都几想翻去做节目噶，原来系会挂住嗰种感觉噶。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听众都挂住你啦。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即系见你呢个咁嘅身体状况，我梗系唔会出声啦。 得啦，我依个点几，我已经流紧眼水，头先啱同 Tina 讲， 系啦， 开始眼瞓啦，打喊路啊。 系啊，所以我唯一会讲嘅就系、是、咧，即系自己人嘅中门咧，永远为你而打开。 多谢多谢。 系啦，你总之身痕嘅话，心有人，最紧要身体顶得住啊。 系， 咁呢道门就永远为你而开。 系，尤其是大时大。节初一十五都可以嘅， 你明唔明？因为大时大节咧，我仲要翻嚟做节目咧，我都想多连累多啲人嘅。其实 系啊， 你明唔明嗰个心态？ 咁样咁讲， 自己冇咁孤单啊！ 我翻到嚟做节目咧，都一定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证明我有咁嘅精神同体力，我先可以挨到两点噶嘛。 系啦， 咁唔系坏事嚟嘅，对我自己嚟讲都。 同埋无论点都好，个香港变成点都好啦，即系你愿意去开麦都话俾大家知，自己人系应该继续做落去嘅。 这个是长期的思维来的。 我、哦、长期病患然后有个长期思维的。 没错啦。因为讲真的我前那几晚去吃饭为什么又勾起我想这件事呢 我突然间在楼下搭电梯上去的时候下面说 我经过了那个人的了已经去派紧传单。突然间在下面说你是不是 Maggie 啊咁。我拧转头望我是不过 我不识你咁、啊。他说唔系啊，我是听众嚟噶，我听你哋节目噶， 咁嘅声气嘅，唔使咁讲系嘛，我听众嚟噶， 真系咁， 好似 一个麻甩佬嚟嘅， 唔系系一个好爽朗嘅女仔啊， 系个 T B 嚟嘅， 唔系都唔系 T B， 真系好爽朗嘅女仔， 爽朗嘅女仔。 咁嗰一刻，因为好耐冇撞到听众啦嘛，其实每一次撞到听众，都会勾起。呢、這個節目的重要性咯、嗯， 係啦。咁當然啦，過咗十五年是一個不容易走的過程裏邊嚟嘅，即係我哇經歷了很多朝代啦。聽嚟已經知啦，係咪先？ 係啊， 係咯， 最耐你啊， 有起有跌啦。有陣時即係做到咧，亦都有啊，即係而家講呢度散啦，過咗十五年咯。咁有啲時候係做到真係心灰意冷嘅，係啊，亦都有陣時係做到哇，即係今晚做真係自己都覺得幾好聽嘅， 蕩起回腸， 我都覺得好聽， 蕩起回腸。我唔會咁樣形容自己人嘅，因為好得人驚。哇，今晚自己人真係做得蕩起回腸，哇，嗰陣時真係好錯。大佬，咁所以咁啦吓，你中意你就翻嚟啦。 好啦，多谢你啦，多谢大家。 系讲翻啲认真嘢先啊。头先咧，即系听Tina 呢个基因 news 上面提到有关即系卡塔尔啦。哇，卡塔尔最近好多新闻。上个礼拜Simon 都有讲啦， 系啊， 就系讲呢个 Formula One 啦，方程式啦 ，OK 嘅赛车啦。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上个礼拜就卡塔尔啦，今个礼拜就去沙地阿拉伯。 嗯 ，OK， 咁两笪地方其实无论佢哋喺 policy 啊，即系立法上面啊，点样对待自己人啊，点样对待女性啊，大家都好清楚啦，不争嘅事实啦，个打压嘅手法。咁所以有好多世界各地咧，甚至真系非常之即系出名嘅赛车手咧，其实去到当地嘅时候咧，已经系示威啦。撐同志啦，例如好出名嘅就係Lewis Hamilton 啦，咁就戴呢個彩虹嘅頭盔，靚到爆啊！彩虹頭盔揸 Formula One 啊， 要儲啊呢、這個， 哇！真係直情係型到爆啊！咁而今個禮拜咧，佢哋嚟緊嘅 weekend 咧，即係其實啱啱開始啦，已經到咗沙地阿拉伯啦，咁、所以咧。Lewis Hamilton 咧，亦都話我會做同一樣嘢，就係戴彩虹頭盔啦。亦、都接受呢個記者會訪問嘅時候咧，就宣稱話咧，其實係啊，我唔係好想嚟呢度嘅啫，嚟呢度參賽，然後話我唔係好想嚟呢度嘅啫。 即係等於我而家喺香港電台做節目，我唔係好想香港電台做節目嘅啫，一模一樣啊！ 唔 好 講你自己心聲出嚟。 我唔係，我係即係打個比喻啫。 OK， 係出現嘉賓，即係如果有嘉賓咁講， 係啦，係啦，你唔好喺度咧搬弄是非啊！係咯，你諗下幾有型？佢話。是啊，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喺呢一大地方我都覺得唔係好 comfortable 啊、嗯。佢哋有咁多打壓同志，甚至係打壓女性嘅一啲、嗯、即係 policy 同埋一啲律法啦咁樣。佢舉咗個例子幾好嘅，佢話嚇沙地阿拉伯2018年聽講女人先至可以即係揸車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跟住佢就問，咁點解2018年之前嗰啲因為女人揸車然後被逼要入獄嘅，而家都仲坐緊監？ 嗯， 問得很好喎， 係喎、啊， 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咯，即係就好，正如頭先我同阿 MC 講嘅説話咯，即係既然佢有呢一個曝光嘅程度嘅話咧，其實佢應該代一啲唔可以説話嘅人去説話咯。 嗯， 同我哋自己人節目一樣啊。 系、啊，都要认一认叻嘅，你真系真系叻嘅。OK， 但系讲呢个跨性别咧，嚟紧嗱，即系圣诞节咧就开始排住好多戏啦。嚟紧就系 Matrix 啦、啊， 嗯，你最 like 最 like 啦、啊，吓、嗯啊、你哋唔 like 嘅咩？ 我一啲 还好啊， 还好啊， 我一般般。 OK。但系 Matrix 要睇嘅地方就系因为其实大家知唔知道？我都好似喺节目里面讲过啦，其实系同跨性别有关噶。 哦、你之前有講， 因為原本兩個 creator 就係 Wachowski 兄弟嘛，咁、 嗯、 但係而家佢哋變咗係 Wachowski 姊妹嘛，係啊，已經做咗性別重置手術啦，已經係以女性示人啦，咁同埋而家佢哋講翻就係嗰陣時咧，其實呢套戲咧係講少少佢哋嘅跨性別嘅心態，點解咧？大家都知道咧 ，Matrix 係一個即係。不是真實的世界嚟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佢話即係其實同一個跨性別嘅人士咧，個心態其實好似 哦。 點解似咧？因為佢哋話，我哋出世意識到自己呢一個性別身份嘅時候咧，佢又覺得呢個世界咧根本唔屬於佢哋嘅。 嗯。 而佢哋嗰個嘅世界咧，只係一個永遠係想像出嚟嘅世界。 嗯。 咁所以其實呢套戲其實永遠係由現實同埋呢個即係想像嘅世界裡面穿梭噶嘛。 係。 其實原來講到尾係講跨性別嘅， 得意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帶住呢一種嘅心態，今次去睇呢一個新版本嘅 Matrix， 咁啊值得去睇下啦， 值得去睇啦。咁、而裡面嘅主角就係靚仔啦，奇諾李維斯啦。 靓佬啦 嘛，靓佬啦， 但系真系靓嘅，真 系靓 嘅， 佢人又好， 系 呢、這个真嘅， 系嘛，即系好好人噶，冇嘢弹过佢噶、又成日静鸡鸡去做善事， 系 好好啦 ，OK。咁但系最近咧就透露话咧，其实呢一套戏咧，之前第三集嘅时候原来当其时咧，佢哋谂过咧，其中一个角色咧，希望佢系 transgender 嘅。但結果嗰陣時嘅 studio 咧，因為未 ready 嘅關係咧，就取消咗。因為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裡面有一個叫 Switch 嘅角色嘅，係一個幾陽光，即係好似你遇到個聽眾咧，好麻甩嘅女人咁咧。 OK， 咁但 係 原來咧，聽聞話咧，其實佢喺現實同埋喺 Matrix 嘅世界裡面咧，係兩個性別嚟嘅。當其時嘅安排， 哇咁得意！ 係啊，但係電影公司唔俾啊。 嗯、但不是喎，好有揭秘喎呢件事。 係啊，但可能好多年前啦，因為 係啊，咁 trilogy 嘅時候，其實就算最尾嗰集都已經係好多年前啦。咁嗰陣時唔 ready 啦，咁睇下到底今時今日會唔會 ready 啦 ？OK， 係嘛？咁啊，即管所以我覺得如果帶住呢一種嘅心態，即係知道背後有多啲嘅故事嘅話咧，我諗其實今次嘅呢一個嘅 Matrix 咧，新嘅版本咧，其實即係我諗同時間一定唔可以錯過咯。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既然未走，夜妈妈同埋有玉锤砧板上 ，Let's talk about sex， 就不如讲下。其实长期病患的 sex 是怎 样的？刚才你吓了一跳。 我那个玉锤砧板上是有着衫的 了。OK, OK, OK, OK, OK, 那讲一下咯，那么久没讲 sex 了，以前 Let's talk about sex 都很靠你这个胆的。 好啊，你只是。 摸你真的失色很少。 那可能在一个大集出面的。只是送一送这个姜醋来的。 是啊。 现在竟然去到是要我。 光脱脱咁去同你讲呢个 sex， 又系你话挂住做节目噶。 同埋头先佢话啊嘛，我谂住入嚟系半个钟噶咋，唔紧要啊。 头先我哋话入嚟不如做头半个钟啦，好似翳噶，喂。去睇下点啦，去咩啊？好啦，入咗嚟做半个钟，跟住然之后坐到而家， 你啲咁嘅人 咪又系咁开心， 咪又欲拒还迎咯， 好鬼死冤枉 嘅，扮高档咁样咧。 做完半个钟， 其实赖底唔走埋你。 新闻嘅时候，有个话事人同我讲，嗰MC 系你介绍嘅，所以你要兜口兜面介绍多一次。咁介紹完又唔得同人講，唔好意思，我先走先啦，咁樣咩？ 咩你自己講嘅？頭先話你話，我介紹完我就走噶啦，跟住你就坐喺度喎。 咁又真係嘅，年紀冇做，然後突然間嚇失驚無神啊，走咗咧，咁你真係唔係好尊重聽眾嘅。 系嘛？同埋 live 嘅特点就系咁样样噶嘛 ，live 你唔可以话走就走，系咪先？ 你入咗嚟冇理由无啦啦，去咗边啊？ 言归正传， 交代啊， 一个长期病患嘅朋友，咁其实喺性上面系咪真要就住就住嘅咧？ 头先咧，你吩咐我去今晚要讲 sex 嘅时候，我都顿时谂翻起一件事嘅， 真系有分享啊！ 应该咁讲，系唯一嘅一件事，就系咧，唉。原来咧，即系咁，你讲真啦，即系我呢个长期病患者，咁样嘅状态，即系洗肾嘅状态，都维持咗年几啦。 系， 咁一个正常人都会有正常嘅思维嘅思想嘅，系咪先？ 性欲系嘛？ 咁你，我就谂，我不如试一下啦，系咪先？即系因为你有咁嘅需要噶嘛。咁当然我女朋友就话你黐线嘅你， 佢终于揾到一个咧，系啦借口啊，系啦，以前系完全揾唔到，而家终于揾到啦，真系叻啊 Karen。 但系嗱，我首先讲下我自己而家状态嘅，即系好实质先，即系因为我而家洗紧肾嘅，咁咧我系有个灶口咧喺条颈度驳住一条胶管，直接系驳紧我入边嗰啲内脏嘅，即系譬如心脏或者血管嘅内脏啦，咁样嘅。 嗯嗯嗯。 咁我就同佢讲，唔系，我真系试下啦，好啦。 你几时同佢讲先？系最近啊？唔系啊嘛？ 一年内系洗紧肾嘅期间。 OK OK OK。 系啦，咁然之后，我话睇得唔得啊嘛，咁样。咁然之后我真系试啦吓，咁真系试，咁但系。学你话斋有啲荡气回肠嘅 moment 同埋个情绪同埋个血压噶系咪先？ 系啊，哇！同埋咁耐冇理， 系啦，我就劝告大家就唔好搵命搏。 唔系，但我想问，即系医生有冇话可唔可以噶？ 嗱，呢个就后话同你讲啦。咁当我试完自己未问医生嘅指引嘅时候就 試了，好似先，我想问你有冇带住嗰啲咧量出你血压嗰啲？唔系啊，佢因为之前阿 Maggie 成日会带住只表去 check 下自己嘅血压， 唔系旁边仲有成个心电图啊，点做啊？扫兴到咁。 我其实我女朋友同我讲过，你使唔使带住血压计啊？咁咁冇可能啦，系咪？当然。咁跟住咧，即系有一啲过程之后咧，哇！我原来啊。因为我条管系驳住心脏，我条管喺度跳啊！ 系啊， 吓系啊！我喺条颈仔，而家大睇相，大家睇张相会见到我有个包扎嘅伤口。 系啦，喺颈嘅右边嘅， 系啦， 近膊头位啦， 系咁跳，我几惊佢爆啊！因为其实佢只系个造口窿仔，然之后插住条管入去嘅，好似饮桶咁嘅嘢嚟啫嘛。 嗯， 即系你平时系个感觉心跳啦，但系你系感觉自己条颈系咁跳咯。 O、okay, K， 好似个心脏咁跳紧咁快速。 但系冇任何痛嘅， 冇嘅。但系你跳都系惊嘅， 系， 因为你即系摸住呢度都要摸到脉搏啦。咁但系你唔使摸，完全系 feel 到佢跳紧 ，physical 嘅 跳紧， 好表皮， 系啦， 系啊，好表皮，因为嗰个感觉， 嗰条管喺度跳紧， 咁都证明几激烈， 系咯，咁荡气回肠嘛，佢话 唔关激唔激烈事嘅。咁因为你就算自己唔使乜嘢都唔使做，净系谂啦，你个心都会跳得特别快咗噶嘛， 系噶， 唔系咁你正常人你。你緊張咁，你個心都 唔係咪好咯？即係你同阿 Karen 咁耐，即係都仲係咁心跳喎、 啊，心跳㗎 OK 㗎。 咁點啊？同埋搞咁耐有新鮮感啊！ 哎呀， 唔好咁講。 咁唔係咩？喂，兩個人之間無論幾老夫老妻都應該要保持新鮮感啦，係嘛？ 咁你年紀先唔係好耐嘅， 就算唔換個人，你都換下地方做啊，係咪先？ 或者換下髮型啊？ 係啦。唔系以前我哋蒲基巴系嘅，即系飞咗发咧，就觉得自己是新人嚟噶啦， 即刻系识个第二个，其实都系以前仔 新人 咁样， 系啊。 喂，咁讲埋先，咁我就顿时谂起啦，我有冇问过医生究竟 得唔得 咧？咁我发觉其实我冇问过西医，但系我系问过中医嘅。 嗯， 我係問過即係有意無意啦，但唔係 exactly 咁樣問啊。咁但係即係借啲耳問過下咧，原來即係好多人都同我講話，關你咩事啫？你係 TB， 你咪男人嚟嘅噃咁樣。我話係，即係應該唔關我神事啊，男人先個神力要緊要啲。但唔係啊，原來中醫話即係始終咧個神氣咧係對所有人都係咁重要噶。 嗯， 所以你去做呢件事咧，某個程度上你個神即係你本身身體唔好啦，應該咁講，唔係淨係個神啦。你咁樣已經泄咗一道氣出去咯。 係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諗 咁，所以你嗰次就中途腰斬啦。 嗯，咁我唔算腰斬，我飛歐咯。 飛歐，我飛歐，我飛歐。 因為見到自己狀態都係要飛歐緊啊嘛，如果唔係真係條管可能卜咁樣 fit 咗出嚟 嘅 喎。 咁所以你咁嘅情況底下，係咪即係其實要令到自己即係都真係要好六根清淨，好 zen 咧？ 咁又唔係嘅，我諗我唔好咁激動咯，個人 嚇。咁你可以諗出，你可唔可以諗出個方法係可以做得唔好咁激動？ 好陰功。 咁啊，係咯， 即 係我啲有時咧， 你去做愛，但係點到即止。係 啦，你要就住，其實好仲辛苦過唔做啊。 係啦，你即係撩起你，但係你就唔可以中止，咁你話幾慘啦？即係男性，你哋更加知道啦，係咪啊？ 係啊。 是不 是好清楚、啊、 其实我哋女性都是的。 是当然啦，女性梗是有情欲咯。 是啊，咁是都会有，正常是会有咯，但是就不可以，可能只是思想上咯。 嗯，你思想不嬲都好咸湿嘅。 唔好乱讲啊，呢个是节目营造我的身份嚟嘅啫。除了我女朋友是冇人证实到的，我告诉你啊。 咁咸湿不是罪嚟噶嘛，做咩啫？ 但我又 睇你點鹹濕啫嘛， 我唔係真係你講到我咁鹹濕啊嘛， 你係你算係噶啦， 真係咩？ 係， 嗯，同邊個比先？學你話齋， 同我比，呢度得同我比先。 佢將佢性慾係化咗喺食慾嗰方面，你明唔明啊？即係佢轉化得咧係好完整嘅嗰件事， 所以冇得同你比嘅，聽啊。 係，咁好啦，條樣好啲啦，係 啊， 係啦， 咁為咗可以繼續， 繼續， 我養好自己身體。 系啦，咁啊养好身体，咁然后就啊，咁但系阿 Karen 会唔会好惨咧？佢要同你六根清净喎。 咁我谂梗有少少嘅，我冇问过佢啊，冇访问过佢啊，因为知啦，即系多数女性都会较为内敛啲，唔会表示自己咁噶嘛。 唔系，但系你两个女仔喺埋一齐嘅时候，唔系应该即系男女，我就觉得咧好多时都会镜住。 系咯，唔讲啊。 但系女 OK 噶嘛 ，open 啲噶嘛。 同埋你都咁多年咯，冇关系噶，咩都讲得噶啦。 嗯，我女朋友好内敛嘅，你唔好见佢外表咁样先啦。 佢都潮嘅， 一啲都唔系，即系 内心唔系。 佢唔会，佢系会怕丑嘅。讲呢啲嘢应该咁讲。 系咩？ 系啊，你 对住你都怕丑， 佢真系完全唔似。我下次就嬲佢讲呢个话题先。 你性骚扰佢咁样， 基咩唔算，基咩唔算， 真系咩？ 唔算。 佢已经成日话，应该系我同阿梁生先系一对嚟嘅。佢系你女朋友。佢意思就是我你咧有两个身份嘅，系我女朋友同埋佢男朋友咯。 点啊？ 因为佢成日觉得你成日揾住我，好似第二个女朋友咁样。 哦，佢喊 咧，你出到去咧， 佢喊我错。 唔系，出到去咧，你系好照顾佢嘅，咁所以就好似佢男朋友咁样。 我知道， 所以你有两个身份啦，变咗喺我哋呢对情侣中间。 系啊，因为有阵时啊，顶唔顺你成日喝佢咯。佢周街喝阿 Karen 噶，咩大男人到咧，好乞人憎嘅人士咧，啲咁多又喝住做咩嚟？咁啲咁咧， 我错啦， 温柔啲啊嘛， 系啦，有咁嘅女朋友，你真系几 收 到啦，收 到 嘅 你。 系，我屋企对我几温柔，你哋又唔知嘅啫，啱唔啱先？如果我真系差得咁紧要，佢走咗咧，你第一识佢咩？你觉得佢是男顺女嚟嘅咩？ 不过跟住真相咁样。 不过咁呢个有啲有啲道理嘅，佢都唔善男信女嚟嘅啫。 我都明阿 Karen 点解会咁样话 Brian， 即系话你佢系你女朋友啊。因为嗰阵时咧，我同我之前嗰个上一任嘅时候咧，佢都合阿梁学熙做噶。因为阿梁学熙成日揾我嘛，然之后佢称呼阿梁学熙做我嘅 strict husband 嘅系。 啊，系啊，系啊，睇真系会噶，好啊。 系啊，即系呷醋咯，即系佢成日觉得吓，点解你成日揾我男朋友啊？佢仲要系阿梁可希系直噶，所以咪就系一个 strict husband 咯。 系，咁亦都证明呢个世界唔系净系一个人可以弥补晒你关系上面嘅需要噶嘛，系嘛，即系就系咁咯，咁简单咯。 你需要朋友噶嘛？ 系需要朋友噶，需要好多嘅关怀噶，需要好多爱，同埋喺性方面嚟噶，需要好多耐性。 所以我其实 耐性， 耐性都有个性字、啊。 我有好多个男性嘅女朋友噶，所以。 OK， 嗱咁今日大家即系冇听 Uncle Maggie 咁耐啦，都见到佢又开朗啦，都系其实以前冇变过嘅 Uncle Maggie。 一样。 咁但系希望佢即系身体早日康复吓，咁、啊、总之过时过节就翻嚟，自己人同大家团一团聚。 尽量 啦。系啊。睇下佢几时全面回归啦吓。OK， 下礼拜再见， 拜拜。Bye bye bye bye